OK 啊，你哋 OK， 我哋就開始。 你幫我哋望下 Felix 個光環，同埋有啲火。 有乜問題？ 佢話因為啲射燈係咁樣射過去，所以佢哋影相咧就會見到全部都光環。 係見到你嘅樣，係見到佢哋。 佢哋見唔到我哋嘅 樣。係嗎？咁可以點啊？阿 Vincent， 嗰啲光可以點啊？ 咩？ 佢哋有光環喎。咁樣好啲啊！ 咁 啊， 唔想咁大 光環，少啲咯，係嘛？會靚啲㗎，即係佢嘅 iPhone 唔好俾你。 咁樣好啲㗎。 其實用翻塊冇問題嘅。 但佢咁樣個塊面會太暗啊？ 冇問題 嘅， 即 係。唔係啊！你哋覺得睇佢會唔會太暗啊？即係唔夠光彩啊？係嘛？最緊要靚啊嘛！ 冇曬塊光彩啊！ 唔係認真嘅，係咪咁開燈開冇啲，掹後邊，燒啊！呢度OK， 歡迎大家嚟到今晚嘅文化沙龍嚇，咁就今日落大雨啦嚇，咁香港亦都烏雲密布嚇。但我哋喺咁樣嘅時候咧，我哋都如期舉行咧我哋今晚嘅沙龍咁今晚好特別啦，我哋會有兩位講者就何適瑩同埋黎明，我哋先俾啲掌聲歡迎佢哋兩個先咁今晚嘅題目亦都係相當之特別嘅個題目係撲出一條新街，兩條女的民主實踐等阵佢会讲下我哋，其实我哋之前为咗呢个题目，究竟用咩题目呢都有不下有差唔多十个唔同嘅建议嘅。咁我哋反复来回商量之后咧，都系发觉扑街系好正嘅咁所以咧，咁我哋就做决定咧，就用呢个题目咁样咁我谂其实今晚大家冒住呢个落雨都嚟到今晚嘅沙龙，我相信其实都系捧佢两位嘅场。咁亦都唔需要多介绍啦，適瑩喺港大社工系嘅教授，咁黎明呢本来就系之前喺中大啦，而家喺教育大学，咁佢哋亦都系而家做緊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就叫做性别公义委员会系咪即系佢哋两个合作，其实一路喺最近呢一两年，其实喺大家要留意香港嘅新聞嘅話都會見到，其實佢哋其實係一直都好努力地去推動呢個性別平等啦，即係性別公義做咗好多嘅努力。佢哋亦都即喺我眼中，其實喺香港其實係真係好勇敢尤其喺性別議題上面咧，其實係真係一路撲，但係一路撲就撲而不倒又唔單止唔倒。真係開出一個有一個嘅新嘅可能性咧，令到我哋睇到好，即係睇到好多嘅問題，亦都見到一啲新嘅可能性咁所以其實今晚係好難得嘅一個場合咧，我哋可以請到佢兩個咧同我哋分享啦咁佢兩個我唔需要擔心佢哋講得唔精彩嘅，大家都知道佢哋兩個都係有好豐富嘅人生故事，亦都係好好嘅講者咁我哋今晚大概嘅安排咧，就係佢哋會先做一啲互動啦，或者講講佢哋嘅故仔然後咧我哋會差唔多有一個半小時嘅自由討論嘅今晚咁所以其實我希望我哋可以喺一個好輕鬆、好愉快嘅場合咧，大家能夠有一啲好 fruitful 嘅好嘅交流。咁我將時間交俾佢哋兩位我哋再一次掌聲歡迎佢哋。 喂喂，咁喺未開始之前咧，我都係要想同阿周寶松有少少對話嘅。話說咧，我哋就俾咗佢差唔多有十個題目喎，你知佢文采好好噶嘛？佢問我哋咩建議，咁我咧就俾咗個建議，佢就絕對唔 O， 咁我都接受嘅。咁我就俾咗建議，就話老屎忽社會學 introduction， 咁佢就蘇都唔蘇我，就已經 next 咁樣，就跟住已經問啦，仲有冇其他建議？ Mini 呢又好純情，俾咗起碼七八個建議之後，咁佢就揀咗呢個撲出一條新街同埋兩條女嘅民主實踐。咁我就好懷疑嘅，即係覺得今日一定係要問佢一個明白。咁首先呢，我哋嗰啲建議裏面就有 求生日嘅，即係兩條女嘅求生 抗爭日記。 抗爭日 No 打咩、嗯？求生日記 No 撲街實錄 No 民主運動 No 但係呢咁多 no 之後咧，佢竟然就係要中意呢個撲街，佢就中意咗撲出一條新街，所以我就好想問阿周寶松點解咧？因為咧呢、這個 post 出咗之後，我哋唔知道我 share 你 share 啦，咁總之下低已經即刻俾人鬧到撲街，因為佢哋就話啦：，哇！你哋而家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女權分子啦，即係究竟你何思瑩扮咩啫？扮粗鄙啊？定係你覺得？讲呢啲咁嘅粗鄙说话就有亲切感，即系扮亲切啦。定系你扮，定系你几十岁走嚟扮青春啊？觉得讲下呢啲咁样嘅 grassroot language， 定系佢仲我扮咩咧？啊，扮潮啊，系啦。咁我就觉得系、哦，其实 all of the above 都系嘅、哦。咁冇理由就我系不嬲系咁粗鄙，就 understood 啦。冇理由周宝松会中意呢啲嘢嘅。咁我就要问佢啦，点解你会觉得扑出一条新街系你会接受嘅咧？ 你太睇小我啦吓，真系嗱，我系第三次同阿适应同台对话啦吓，咁啊每次同台咧都有啲好朋友私底下警告我嘅，小心啊，同佢一齐咁样吓，咁咧咁即系话， 千祈唔好同我一齐啊， 吓咁嗱，我講下點解佢俾咗咁多嘅題目俾我咧，就揀咗呢個啦。第一就係、是、我都係佢啲粉絲嚟嘅嚇，咁所以對佢啲咩撲街啊、條女嗰啲咧，即係其實已經係習以為常嘅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啲都唔粗鄙嘅，即係尤其即係何適瑩嘅口中講出嚟咧，你只係覺得好正，你就唔會覺得好粗鄙嘅，即係你唔會聯想到粗鄙嘅。但我啱先其實有講過點解係叫做我鍾意撲出一條新街呢個詞呢，因為撲出呢個係好動感啊，大家知道啊，即係撲就係啲好狼狽啊，趴低啊，跌低啊，俾人即係即係有好多個挫折啦，但你又要出喎，即係撲出一，即係意思即係話你係跌而不倒嘅，我只係話其實你係喺一路撲個過程入面呢，即係你可以想象佢喺條街入面一路起身又跌低，起身又跌低，但系咧俾佢跌跌下咧，又走出一條新路出嚟喎。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題目喺我自己諗嗰陣咧，其實係會覺得係有一種有個我可以好形象地想象到佢哋兩個喺日常嘅生活入面，喺佢哋嘅各種各樣嘅挫折入面咧，其實我係感受到呢一種既是撲街的狀態，但又可以撲撲下撲到啲新街出嚟嘅，有一種有一種抗爭、一種主動嘅意味嚇。 同埋佢好好犀利嘅，即係佢用咗呢一個嚟解釋 agency 啊，即係佢覺得呢個就有 agency 咯，所以撲街係一個好嘢嚟。但係咧一條兩條咧就好難，就真係好難解説。我自己都同啲 fans， 不如你又代我解下，即係你呢個量詞用錯，經常即係一條女咁樣，好黑社會啦。咁或者一條菜咁樣又唔係幾好啦。咁但係咧，周寶松都覺得一條女係 OK， 呢個真係 surprise。 我覺得點解你成日都覺得好 surprise 啊？即係你對我有好多嘅性別定型，我覺得係，即係先假定咗我係某一個 type 嘅人咧，老古董啊咁樣啦。其實我 你唔係老古董，你係正派。 咁 我哋係邪派。 講一條女好唔正派咩？唔係你。啱先阿適應另一個字，佢最初 propose 咧就係叫做老屎忽社會學嘅。啊，點解我唔揀老屎忽咧？其實我個意思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今日呢場講座咧係佢哋係，即係佢啱先用個字叫 agency 啦，係個主體，係佢哋係主角啊嘛嚇。即係喺個無論係今日或者係平時嘅抗爭入邊咧，其實佢都唔係用其他嚟定義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今日咁重要嘅一個場合，即係如果叫老屎忽社會學，就好似就用某一個 type 嘅男人嚟去 define 佢哋咧，咁我覺得係即係唔夠 唔夠勁或者唔夠格調，即係我覺得係要肯定你哋嗰、那個嗰、那個啱先你所講嘅主體性嚇， 兜得幾好。 唔係兜得幾好，係真實，係真係咁諗嘅。 但係 Mini 俾你拒絕咗咁多次，我又想聽下佢個感受啦。哇 ，Mini 真係起碼真係寫十個前前後後。哇！ 你有咩？我又冇乜被拒絕嘅感受嘅。我都係即係其實嗰啲詞都係我哋成日喺度傾用開嗰啲詞，即係老師忽社會學啦。咁我哋用老師忽社會學嚟。这个框架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啦，跟住两条即是一条女港女仲要是都是一个成日用的 term， 即是我其实只是将他们重新组合咁样。 同埋呢跟住呢网上啲人就闹爆佢。 是 就话啦，你明唔明啊大陆妹啊，你做咩扮港女呢个你都要解释一下。你唔好以为你在香港住了十年就可以沾我哋港女的光喎、啊。 是啦，即是我一铺这个一转这个这个 poster 出去之后呢，就下面就好几人留言就说你唔好唔记得你系内地产物嚟㗎，你唔好以为自己系港女 的。都有闹埋你啊、嗯、你同周生啊两个啊其实都系大陆人嚟㗎，点解你会铺我哋香港人嘅光。 但系最搞笑系咩呢，讲呢一番说话嘅人呢是那些经常会为了爱不爱过过来骂我的人来的。即是经常过来问即是骂我说做什么你不爱过，你是中国人来的，你做什么不爱过，但是这个位置突然之间就说你不是香港产物，你是内地产物，同埋你就算是港女你都是 cheap 地那些港女。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来的。那我就问他说诶，你唔系话好爱国嘅咩？咁大家都系中国人，做咩要分香港内地咧？跟住佢就话，总之你就系好 cheap 嘅港女啦。咁样就算系港女，都系 MK 妹嗰啲。哇！即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即系你见到你自己喺人哋心目当中嗰个形象系一个点样嘅形象？佢会将你边一个元素抽出嚟作为代表你个人嘅一样嘢，咁我就好明显就大陆妹啦，系啦，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就算系即系接受访问咧，啲人问我话，你想用一个点样嘅 term 介绍自己啊咁样，跟住我话哦咩都得，佢话咩都得，我话咁你话香港学者啦，跟住佢话咁又唔系太科学。佢话我哋用一个科学啲嘅方法嚟称呼你，话点样叫科学啲？佢话大陆来留港，大陆来港学者。咁啊，佢话呢个就系最科学嘅一个方法。即系你睇到，即系人哋点样称呼你，或者佢 come comfortable， 佢你用呢一个方法嚟称呼自己咧，即系好反映到咧，你喺佢眼中究竟系乜嘢嘢？ 咁我哋最近已经我哋嘅身份已经有一个重塑噶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话会自己系圣公会嘅发言人，但系圣公会又冇闹我哋， 系性别嘅圣 啊，系啊，但系圣公会咧咁大嘅都冇人嚟闹我哋，吓圣公会，咁我哋就话我哋系发言人，咁因为咧圣公会呢一个咧又唔系啲咩组织嚟嘅啫，一个普通嘅四五行动，即系得四五个人嘅啫喺晒度噶啦，咁而且我哋都唔系打算有呢个主席副主席。嗰類冇咩組織嘅，咁但係我哋咧就有一個共同點，就係揀咗性作為一個入手點去推動民主運動。我諗呢個就係今晚我哋講嘅主題。點解用性作為一個入手點去推動民主運動？我覺得係一個最正嘅入手點，因為任何一個人，只要你知道佢嘅性行為，知道佢嘅對性嘅睇法，知道佢係佢嘅性生活，其實你已經知道曬所有佢嘅嘢噶啦。我一直係咁認為噶。是不是这样的？不觉得？我们一会示范给你看的。我们自然会抽一条友出来，就问他三条关于性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他究竟是不是民主派呢？是不是真正的 Liberal Democrat 呢？还是是不是真正的公民党的人呢？你会完全知道了的，就会揭露了平时他们不想给我们知道的一面的了。 你想不想看这个示范？唉，既然反应不是太好就算啦。好，咁我哋可以开始，即係起码俾大家知道我哋点解会嚟到呢度啦。同埋性别点解 我哋要处理佢嘅不公义问题，而处理佢不公义问题，我哋认为系民主运动好重要嘅 agenda， 唔系一个侧边嘅 agenda， 系一个佢嘅核心。 我都好认同，即系好多时候系会觉得，一讲到性别或者性咧，就系、是。啊！嗰啲我哋民主嘅嘢都未搞掂，即系做乜关心嗰啲嘢咧吓？即系譬如我寻日写啊，前日写咗嗰个对于安心事件嘅某一个评论啦。咁我系从一个婚姻嘅批判嘅角度去讲啦。跟住咧，我嗰个 post 下边咧就有一个人不断喺度闹我，讲话依家逃犯条例就嚟啦，你哋仲关心紧呢个讲紧安心事件？跟住话黎明，你系咪仲系有内？家人在內地啊，如果是的話我就明白了，你不如你收聲啦，不要唔好 sidetrack 咗我哋嘅民主呢個抗爭。即係呢個係好有趣，即係我睇到係一講到性別性，好似就係一個即係你食飽穿暖之後，跟住又搞掂民主之後，再冇嘢做嘅時候，就係揾嚟做嘅嘢啦，或者揾嚟搞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從我哋兩個人自己個人嘅經歷當中，其實係好深地體會到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其實係喺你嘅生命當中，你不斷去感受到佢對你嘅某一種影響，某一種約束啦，或者係某一種壓迫啦，而你係你成個成長過程或者係生命過程，可能就係不斷同嗰啲嘢喺度搏鬥緊嘅，或者係俾佢壓住嘅。如果我哋係呢樣嘢係你唔去睇嘅話咧，可能我哋就算攞到咩真普選或者乜嘢都好，最後我哋實踐出嚟嘅都係一個好唔民主嘅一個社會。 OK， 咁嗱，我哋而家就正式入題噶啦，大家係咪準備好啊？我哋每人咧都會講一個或者兩個故事，係 illustrate 我哋民主嘅實踐嘅。咁大家有冇好 urgent 嘅嘢要我哋解決咗先，然後我哋就去進入。正題啦，又可以你講先。 定係有人好想 volunteer 經一經嗰、那個嗰個 test 啊 ？Miss Tessa， 你想試？ 好勇敢， 真係。你想係你試啊，定係想周寶松試啊？定係想在座啊？ 周寶松，我今日主持。 嗱，咁佢答唔答任佢啦，不如好冇？即系嗱，我哋就即管，其实即管谂出嚟嘅啫，唔止三条嘅。即系以前我就有时会玩下呢啲嘅。你问咗呢几条问题，你就会知道呢个人系点。你可以答，可以唔答 ？OK？OK。 Okay? Okay. 第一个就系啦，第一条问题就系你接唔接受婚前性行为？ 接受。 但系婚后就冇性行为、哦。咁唔理啦，总之你接唔接受婚后就冇性行为？ 接受婚后 冇性行为，冇性行为嘅婚姻 都接受嘅， 都接受吓，劲。跟住就问啦，咁你又对于呢条问题咧，就是、我经常问我嘅学生嘅，你哋会唔会作为一个女性，你有冇办法可以叫到你嘅 partner perform oral sex on you？即是你帮他就不用说你一定要做的了。但是他怎样即是我的学生都说哇这么突这样。即是那决不要说了。那些程度太低了嘛，我的同学你们不会的。所以你是 OK。但是我们问的问题就是那你会不会你用什么方法令到你的 partner 会帮你口交，或者调回转这样问周寶松，就说你用一啲乜嘢方法去帮你嘅伴侣口交？咁又系任你答唔答嘅？咁佢即刻唔想答。 好 natural 喎。 好 natural 嘅。 使用方法喎。 哇，好自然添。哇，好劲啊！佢真系值，佢啲书真系我觉得可以买喎。讲真，之前我未想买噶，但系我觉得呢个可以买，起码呢啲书系值得买嘅，系啦。你又出兩條啊？喂，難唔到佢喎，咁要深啲噶啦。 你接唔接受婚外情啊？ 接受。 接受你嘅你自己定係你嘅伴侶啊？ 兩個都可以接受，都唔會離婚。咁你即係撐，你撐唔撐黃心穎？係你冇猶豫啊！ 我兩個都撐嘅 喎。你撐邊？唉，咁我真係冇鍾意錯你啊！咁梗係有性㗎啦！我哋講，我哋喺呢度講親一定係有性㗎。我哋講啲婚外情係有性㗎喎。係啊，佢知 OK 嘅。但是大家明明點解我哋要問呢幾條問題咧？係好重要嘅，即係婚姻同性嘅關係咯。我哋係想明白一個話自己係 Democrat 嘅人，佢點樣睇性同埋點樣睇婚姻？撐黃心穎係一定要做嘅。呢個今晚我其中一個講嘅故事，我都係講撐黃心穎嘅。因為琴晚咧，我就即係 WhatsApp， 因為我驚冇人嚟啊嘛。於是我咧就 WhatsApp 咗幾個 friend， 就問佢：喂，你嚟唔嚟啊？咁樣。咁有一個 friend 咧就冇答我嚟唔嚟，佢冇嚟到啦。佢冇答我嚟唔嚟，佢話好多謝你為小三講嘅好話。呢、這個朋友，咁一聽就知道佢梗係一個小三啦。咁跟住我就話啦，我係撐黃心穎嘅，我冇猶豫嘅，我從來都係撐黃。我話我係撐黃心穎嘅，咁佢當然好舒服啦個心。跟住佢就話係啊，佢係一個單身嘅人。點解佢唔可以去表達佢嘅情慾？跟住我話：當然啦，不過安仔我都係撐嘅。安仔作為一個結咗婚嘅人，佢都係有權去表達佢嘅情慾嘅，唔係淨係黃心穎。咁我哋就有一個咁樣嘅對話。所以正話我就會問你，你嘅答案真係同我係一樣嘅，竟然冇可能嘅，竟然係一樣嘅程度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點解？其中一個我今晚想講的故事呢，又咁即係自然帶咗入去，係因為我好想知道現場有幾多人係真心撐黃心穎嘅。你係真心撐，即係其他人唔係好真，唔係其他人即係有懷疑。係 ，OK， 搞掂咗黃心穎先。黃心穎係有幾多人真心撐佢嘅？系咯，佢个 consequence 系要咩咧？流亡海外，并且佢嘅，并且佢嘅以泪洗面，同埋佢个前途尽毁。系，系，系，系。咁呢一个 part 就系一个唔好嘅 part， 系咪？是啦，所以你不是真心撐黃心穎的，即是你撐他 as a person 都不會想去死的，是啦，但是你就要令黃心穎 take responsibility。 但是我相信我們其他朋友就會覺得我是真心撐他的，因為我真的見到他，我沒有看到那個 tape， 但是我以我 so far 望到的影像呢，他是跟許志安是真的兩情相悅的，我是撐兩情相悅。那是不是跟你一樣先？唔系啊，嗱，一定要咁噶，因为如果唔系咧，讲唔到 liberal democracy 系乜噶。你用嗰啲书写啫，系咪？我系用呢啲方法就可以 deliberate 到个 democracy 出嚟嘅，因为嗰个两情相悦系好重要嘅。对我嚟讲，即系我唔理你记唔记得明哥上次坐喺呢度唱咩啊？你最 favorite 嘅歌《禁色》，就系话咩啊？《禁色》嘅歌词。你最喜歡那幾句？願那日子不需將愛傷害，抹殺內心的色彩嘛。願某地方 不需將愛掩 埋。係啦，還有呢？禁色。夢幻內，還有呢？禁色是說什麼？愛本是無罪，還有呢？窗边雨水拼命地侵扰安睡，又再撇湿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我就觉得，即系我好想呢个世界，我嘅民主实践就系好想爱情上提出一个咁样嘅建议，就是、我好希望，无论佢系咩背景， 是男是女，有没有结到婚，是什么性取向。我很希望当他在一个情欲的表达和跟一个人两情相悦，不是性骚扰，不是性暴力，不是一阵他要讲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很希望他们是不需要抹杀内心的色彩，同埋我好希望佢喺呢个咁样嘅情欲表达之后嘅对方，当佢哋俾人哋发现咗，而当社会人士对佢 judgment 嘅时候，我好希望嗰条仔，呢、这个就系我对我条仔嘅最终嘅期望。我希望我条仔就话咧，其实你唔需要无需惶恐，世俗目光虽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而唔系话我肮脏，我贱格，我坏咗。而不是将这一条你所，我不知道这些叫爱或者欲或者是什么感情，其实都不重要的。我只是感觉如果这个是你关心的人，是一个跟你有一种 intimacy 的人，我不想见到那条仔，我不是说他特登的。如果有一天我条仔这样对我这样做，我都相信他不是特登的，他只不过是因为世人的 judgment 和常理世界的规矩令到他没办法，所以他要一手拱我落悬崖。但我覺得最痛苦整件事，即是個安心事件最難受的，令我就是覺得為什麼你跟那個人有一種的親密感，這個親密感可能不是世界所容許的，甚至你結果為這件事你必要付上比你想像中更沉重的代價。但我不希望拱我落山崖的是這個曾經跟我親吻的這條仔。那是 由嗰陣時到而家咧，我又覺得你係好開放啊，好 liberal 啊，好前衞啊，講嘢都好出位啦嚇，又酷又成啦。咁但係頭先咧，你四個字咧令我見到一個真面目嘅何適應嚇。點四個字？邊四個字咧？就係兩情相悦。你撐唔撐佢哋嘅關係，同佢哋嘅兩情相悦，點解有個前節咧？嚇，呢個我睇唔到嗰個關係。如果我是 liberal 的時候，你咪撐咯。佢係一夜情又好，佢係兩情相悅又好，你點解要加四個字落去咧？你今晚我認識嘅真嘢啊，何適應，你唔使咁 liberal 嘅。 我明白，係嗱都好啊嗱，因為我出幾條 test， 你又出翻俾我，咁樣互相之。但係我亦都冇 claim 我係一個好 liberal 嘅人嚟嘅嚇。其實我係一個，其實我係一個 close， 其實我係一個 closet 嘅基督徒嚟嘅。即係咁講嚇，即係咁。咁但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啊！我自己喺預備呢個故事嘅時候，都係對呢幾個字係有，因為琴晚呢個朋友咁樣寫咗，就話佢哋兩情相悦。咁我當時都好觸動我嘅。如果佢一夜情，都係有兩情相悦在當中嘅，喺我嚟嘅感受之中。因為我覺得你都唔係咁容易去到嗰一夜情，起碼我自己唔係咁容易啦，覺得嚇。咁所以我會覺得，無論佢當中有幾多嘅所謂，我哋常理世界認為嘅愛情，或者裏面係情慾為多，我覺得佢哋兩個之所以能夠咁樣親吻或者喺埋一齊有親密嘅行為，其實都係某一種嘅兩情相悅。不過嗰情可能有啲人認為嘅情係某一種定義 ，romantic love， 西方傳統唔知咩，或者係中國人嘅唔知嗰啲咩情。咁唔緊要啊，因為我哋都 define 唔到佢哋係點。但係對於我嚟講，那個兩個人的某一種情，他們的契合在那一刻至少，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美麗的東西，而且很值得珍貴，在社會上不是常常有，特別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這麼多的判斷，其實這件事不是常常有。那曾經有出現過在這兩個人的當中，又被人拍到，這麼幸運，是證明了他們真真實實地存在，即使掩飾都掩飾不到這麼真實的東西。我覺得本身是一件事嚟嘅，咁呢件事，你係佢太太或者你嘅情人或者即各樣嘢係有唔同嘅角度，但我覺得所有喺世上呢種咁樣嘅情懷，呢種咁嘅情操，呢種咁樣嘅情嘅表達，對我嚟講都係一啲可貴嘅嘢。我好希望將來嘅社會係會有一個空間，俾呢啲我哋唔接受嘅感情或者被壓抑嘅情感，俾佢哋有一種機會可以表達出嚟，或者。就算我哋係已經要將佢哋踩到死咗啦，咁我都好希望喺我哋踩嘅過程之中，都有一種尊重呢一個人，尊重佢都係一條女，或者尊重佢嘅感受，而我哋無需要去到落井下石，或者覺得呢一個人因此而我哋咧就唔再俾 佢即係永不超生咁樣咯。所以點解我其實兩個故事裏面我係揀咗呢一個，即係雖然我冇諗住即刻講呢一個故事，我揀咗呢一個，因為我覺得情慾嘅自主係好重要嘅，對一個女性身體嘅自主係好重要嘅。當有人去體現呢啲情慾自主、身體自主咧，佢係一定會撲街嘅。作為一條女，其實佢係一定撲街的。冇個社會唔會願意見到一條女咧可以咁 open 咁去表達自己嘅。個社會亦都唔會容許一條第三者可以好光身光頸靚咁喺市面行走嘅，所以佢一定會撲街。但我好希望擁佢落地下嘅唔係佢所愛嘅人啦。是啊，唔紧要啊。其实佢净系得性，我都系好 OK 嘅，系啊。 我知道咧，佢系嗰个天生需要咧，佢系要不断去谂呢啲嘢去满足自己，一个生理上一个理想。咁呢样嘢系咪咁美丽咧？但系同一时间你又伤害到其他人，咁我哋系咪都系觉得呢样嘢系值得？即系我要睇清楚呢个本质 嘅。嗱，咁当然我哋今晚都唔会系。讨论病态或者一些精神病的问题，我们不是讲这件事，但是我只不过是说我都不会 judge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那样是什么，总之是某一种 form of 情，可能是欲，可能是性，是的。那也都是有我们今晚这个talk 重要的地点了。 契約的問題咧，即係我睇嗰啲後現代書，跟住就話古代中國嗰啲取妾係其實係性開放嘅，即係比西方更進步。但係你事實上你知道唔係嗰陣時即係無論係古代女王有好多個男妾，或者古代即係大地主有好多個女妾侍咁啊，其實係即係無論係男性同埋女性都受壓迫。你即係問心問，即係你問個結咗婚嘅女仔或者結咗婚男仔，你都係希望對方係一生一世即係終身不二咁樣噶嘛。但係依、這個咁。點解你係可以連許志安差啫？即係我相信係大路嗰只，即係唔會佢哋傾結婚之前就傾定你可以搞邊個女人都得，搞邊個男人都得噶嘛。咁大路我相信大部分男士女士都希望佢伴侶係即係能夠對佢忠誠，對佢一心一意。但係點解你係連許志安都撐咧？咁我依個要問問。 呢個 mini 已經寫咗兩篇噶啦。 我覺得最值得討論一樣嘢咧，就係點解我哋會假設話，即係一個愛情一定要係一對一先至叫做真嘅真愛，或者係一個即係點解我哋要話我哋要簽一個契約，跟住話就一生唔中意其他任何人，但係我哋明明知道呢樣嘢其實係好難守嘅，我唔覺得有人係可以，可能有啦，但係極少。我直情係覺得你要去俾一個咁樣嘅誓言，話我一世淨係由今日開始，淨係會對一個人有感情，對一個人動心，或者對一個人產生情慾。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你直情係要一個人去講大話。你逼佢要去做一个发一个佢根本系完成唔到嘅事，只不过咧佢有好大嘅机会，佢可以用个样嘅方法 fake 咗佢。譬如我心中暗暗动心，不过我唔讲出嚟，我唔俾人知道，或者系我偷情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又或者系其他嘅方法啦。咁喺呢一个婚姻嘅关系当中。其实都存在一种好唔对等嘅位置，就係有婚姻当中有一 part， 有其中一 part， 其实佢係多啲空间，多啲自由，多啲资源去偷情㗎，去满足佢嘅一个佢冇忠于呢个誓言嘅 extra 嘅一个情欲啦，或者鍾意嘅对象。但係另一方好有机会佢就係完全係冇呢一个机会嘅，不被允许直情。咁我覺得即係譬如我睇到喺許志安呢個事件當中，就我喺度想像，即係許志安佢出嚟道歉啦，跟住咁大家就都叫做係接受噶啦，即係 Sammy 出嚟講話我原諒佢，咁大家都叫做係拍手掌嘅話，即係叫做係一個、完咗啦呢個結局。但如果呢件事係 Sammy 出軌，即係如果係女方出軌，然后 即係女方出嚟道歉，然後男方講話我原諒佢，大家係咪會覺得嚇好嘢就完咗？係唔會咯？即係你睇馬國明同埋黃心穎嗰邊就唔係噶啦嘛，繼續追擊噶嘛。即係黃心穎都會都道歉啦，馬國明都講話唔緊要啦，即係佢係仲後生啊嘛，佢仲有好多發展嘅機會。但係大家係唔會因此放過黃心穎噶。即係其實即係你睇到嗰一種。嗰種差異嘅對待當中，其實已經反映出呢個社會究竟對於咩人，佢允許佢有一個額外嘅情慾表達空間，但係有一啲人係，即譬如女性啦，係直情係零，或者係你做咗就已經係死罪噶啦。即係我覺得我哋需要留意到呢樣嘢，咁就證明呢一個一生一世嘅誓言本身其實係有佢好虛偽嘅嗰一面咯。我覺得，即係佢本來呢、這、一個你高舉佢嘅時候，好似係對所有人都係平等嘅，大家都係要求緊你要咁樣。但係實質我哋去 practice 嘅時候咧，係唔係嘅？係睇你有幾多機會，同埋呢個社會俾你幾多空間。去偷情嘅啫，不過不幸地佢哋就俾人發現咗。 因為我知道咧，你係皺曬眉咧，你係覺得我哋冇答你個問題，因為你係好緊張講嗰、那個即係承諾。 應承咗啊嘛。 係啦，但係我哋咧就會好緊張講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呢六條一代表嘅制度嘅不公平啊！因為呢個制度咁不公平，而呢個制度不公平，你講嗰、那個即係。一男一女的盟約是在一個這麼不公平的制度之下產生出的問題，我們就對這件事是存疑，而覺得如果我們要解答你說這個誓言的問題，就一定要回到這個誓言是一個什麼環境、什麼制度之下去定出來。那 Mini 說的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不平等的制度，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之下，我們要因著社會的需要或者各方面的壓力，而我們去做出一個這樣的誓言。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部分，是很難或者我不可以用就這樣可以解決到，反而我們應該要去回另一些方面去想，除了我們 question 這個六條一之外，我們究竟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是要體現什麼民主的精神呢？即為什麼我們要撐黃心穎，是因為我們要體現一個民主的精神嘛。 我就是聽到你的觀點，我就正想問你，其實你覺得做一個真正的 liberal democracy 的精神就是不是no rules 呢，即是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還有是不是不需要有 consensus 呢？會不會變成 anarchy 呢？ 是明白。其實呢，我講過婚姻的制度的不完善呢，我只不過很希望將基本的人權擺放在婚姻的制度之中，就是說在婚姻之中我希望我繼續有言論自由、結社的自由、mobility 的自由，我仍然希望有這種尊重咯。我仍然希望他可以有權，不是，這是國際人權公約來的。我覺得婚姻裡面都應該要體現，沒有沒有了的。如果我結了婚，其實你覺得我可不可以跟你說這些事？我結婚是啦，即如果結了婚我當然可以，但是我的兒子未必可以讓我這樣說，或者我回家就會有被他批評。 其實我想說，我剛才說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是很害怕的為什麼？我害怕我老爺奶奶在這裡看是不是？即這個不就是一個外在的壓力令到你不可以自由去表達咯？你連去表達說我要撐黃心穎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實我要講之前我都要三思一下。好彩我老爺奶奶應該是不會看這個片，我才可以講的。如果他們成日都是很關注我那些 Facebook 講的，我沒有 at 他們的 Facebook、啊、如果他們成日都看著我 Facebook 講什麼， 我可能不敢講的。這個先，即是這個是我們覺得是即是很日常的東西，但是其實這些東西你想深一層是一種壓迫來的。 我自己覺得呢，就其實已婚或者未婚，男又好女又好，完全唔使考慮，冇乜關係嘅。我諗我只係一個前提嘅啫， as long as 即係唔會 hurt 到自己嘅另外一半啦、啊、其他人係唔使理佢嘅，你唔需要同任何人道歉嘅，即係 even keep 唔到個 promise 咩都好， break 咗個 relationship 先， 即係 even 群交或者 whatever 啦，冇問題，我覺得真係冇問題。 即係但係你覺得 break 咗 relationship 就你一定要離開咗個婚姻？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戀愛又好或者已婚又好咧，某程度上係一個承諾嚟嘅，唔係話唔使理嗰啲世俗嗰啲嘢嘅。即係但係 as long as 唔會 hurt 到你最心愛嘅人咯。 咁係冇可能嘅。 咁即係我覺得就撇脱啲 break 咗嗰、那個。即係你坦白同你在熱戀中嗰個人講咗先，或者係已婚嘅丈夫或者太太講咗先，咁break 咗佢，咁whatever you do， 我覺得係唔需要同任何人道歉嘅，即係亦都可以尊重到佢哋嗰個情慾。佢哋做咩要同我道歉啫？我又唔係佢邊個係咪？係唔需要喺公眾場合鞠曬躬又話錯。我覺得佢冇錯嘅喎，兩個都係冇錯，錯喺邊度啫？佢欠我啲咩啊？佢做咩要同我？我諗如果佢同我道歉，我問翻佢，你做咩要同我道歉啫？你欠咗我啲咩啊？我唔覺得你欠咗我任何嘢喎。 明白， 我尊重佢自由。 但反而我好想睇下呢邊嘅朋友，你知唔知道點解我哋要討論呢個 issue 同民主嘅關係係咪 relevant 㗎？ 個後邊有位先生先， 係咪係？ 你哋要得閒望 一 望呢邊。 好好 ，sorry。 我趕住開工啦，講完差唔多先走。其實咧討論啲明星事件咧，係而家係咪一個網絡公審危機咧，越嚟越趨向咧大陸化。而家香港係呢幾年咧走向大陸化，好犀利。喺輔導學角度嚟睇咧，邊個有權去？邊個覺得有知道曬所有 data， 可以肯定審定？邊個有資格審定啱唔啱咧？即係唔係講話撐唔撐，所以冇人舉手咧。邊個敢話撐定唔撐咧？你知道幾多啲係真，幾多係假？你知啲新聞報紙寫呢啲嘢係邊個真邊個假㗎？完全唔可以信㗎。呢個上法庭都有啲嘢隱瞞咗，有時輔導上咧係人哋私人嘅事，唔應該攞嚟講嘅。即係我問題啊，我知道係有時啲公眾話題咧可以引發討論。其實應該學術上嚟講咧，婚外情係咩回事？譬如 Sammy 可能佢食眼咁嘅，成三年結婚都冇親熱嘅，咁啊原因出嚟之後，佢唔會講啊，唔會講，佢只可能唔會爆，所以人唔可以講，人哋唔會。我嗌啲食黃鏈咯，好人都好啲人講唔到食死貓嘅，即係啲唔係呢啲嘢啊，啲唔係呢啲嘢，會唔會？ 明白。 咁咧，另外咧就係講埋就係黎明咧，好積極咧，好欣賞嘅，但有時咧每個時代咧唔會成為盲點。會偏向咗偏激，走有少即係嗰所以討論咧好緊要。民主社會就係最緊要嗰個機制，就修訂自我修訂嘅機制，就係因為可以討論，可以資訊自由，可以修正。民主唔係一定嘅標準，定咗為民主嘅標準，可以性開放，可以分愛情就叫民主。美國嘅民主制度咧係有共和黨。有民主黨，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機制裡面都是民主派的，民主機制的。他們裡面的尺度呢，有保守、有開放。開放保守裡面呢，就不清楚，其實是一觀點不同。不是某些觀點，就是民主派的元素。所以呢，可能民主的光譜可以很闊的。 謝謝。我覺得這位朋友提出說，民主的光譜可以很闊，而我們呢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或者半公开的场合，我们去讨论人家私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民主实践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觉得这些所谓私人的问题，特别很多人觉得儿女私情，在一个这样的大时代，在这个九子人家在坐监各样的一个年代，我们明天又要去上街去咩中啊？送中，即系喺呢个咁样嘅环境之下，我哋去讲民主运动、民主实践，都系要从呢啲私人嘅生活嗰度讲，因为我哋就系想讲，其实男女私情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如果我哋唔能够喺男女私情上搞清楚自己嘅感受，或者你嘅感受同呢个社会个关系，如果你搞唔清呢一样嘢，或者冇去经过一个深切啲嘅反省。冇撲過街，一定要喺男女私情上，一定要撲過街。 撲個街，然後趌翻起身，或者再撲再趌翻起身之後，我哋再想一想，究竟呢一件事點解會咁樣發生？而呢件事如果我哋唔去理嘅話，我哋就算搞幾多主流嘅民主運動，我哋做幾多去霸咗幾多民主派嘅位喺呢個立法會，我唔覺得我哋嘅民主運動係可以有好大嘅前進。當然霸到多都係我好想去做嘅，都係想霸。但係我好希望我哋嘅私人生活嘅呢一個範疇係需要擺翻喺民主運動高啲嘅範疇。當然喺我 嘅情況，應該係最核心。係 啦，我哋梗係講最核心啦。但係為咗即係適應大家，我哋都係好希望話，就算唔係最核心，呢個都要係一個非常高嘅範疇，因為 我覺得你私人生活嘅嘢咧，係真係最反映你 deep down 對於民主最真實嘅睇法。譬如我真係好想回應頭先呢個朋友講嘅大陸化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講話即係公審即係安心事件呢一個現象，我哋都可以用大陸化嚟解釋嘅話，咁2008年即係陳冠希事件嘅時候，其實都未有人開始講大陸化嘅時候，香港都係公審緊㗎，香港都係狂歡緊㗎，即係都係提咁究竟係唔係一個大陸化嘅問題呢？而且我覺得最重要嘅問題係點解我哋一定會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就會將佢變成一個大陸化嘅問題？我就遺忘咗11年前嘅時候，香港一樣都係咁樣反應㗎。點解我哋今時今日就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佢呢？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好反映到我哋點樣睇婚姻當中一對嘅關係，同埋點樣睇嗰個小三啦。因為我覺得對於香港，即係你喺個婚姻當中，大家點解要鬧嗰個小三？係因為覺得佢係一個入侵者嘛，佢破壞咗呢個家庭嘛，呢個家庭本身冇嘢㗎，呢家庭本身好好地㗎。是因為一個外來的人來了，跟住佢破壞曬我哋內部嘅嘢，咁所以我哋要揼佢啊嘛。當然我哋都會去鬧一鬧，許志安咁樣出軌，咁就類似係引一啲出邊嘅人入嚟啦，破壞我哋啦。咁但係最終只要你道歉，我哋都係翻嚟一家咁樣搞掂，即係繼續當係我哋婚姻係冇嘢嘅，係所有嘅錯都係因為嗰個小三就即係勾引。其實我哋，當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即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內部是沒有問題的，是一個外面的 intruder， 一個外面的人進來，第三者破壞了我們的內部的事務的時候，我們怎樣看社會事務？我們都是這樣解讀的，所有的東西不關香港社會自己事的，是外面的東西帶給我們問題來的。連安心事件都是一個大陸化的表現，你想想，即我哋點樣將一個對於一個社會本身、對一個問題本身嘅一個探究，就 shift 咗去一個外來者嘅身上，包括咗我哋去探討話，所有醫療爆煲嘅問題啊，全部都係新移民啦、啊。其實係同一個思維嚟嘅，就係講緊話，我哋呢度係一個婚姻家庭，非常之健康，冇問題噶，係因為外來嘅人破壞咗我哋呢度嘅問題。所以我哋依家咧就係將佢哋趕出去，淨係鬧佢哋啫，鬧佢哋，趕佢哋走，最好咧就 cut 曬150個，全部走曬人，我哋就安靜啦。係唔係咁樣咧？個問題係，我覺得即係大家諗深一層都知係唔係咁樣噶嘛。即係其實喺十幾年前，香港政府嘅嗰個人口嘅推算，其實嗰個數值係高過我哋今時今日依家嗰個香港人口總數嘅，其實代表咩意思呢？代表十幾年前政府就已經覺得啊，15年後我哋嘅香港咧個人口大概係咁多啦。咁佢應該做咩啊？佢應該有15年嘅時間去預備我點樣去預備一個政策，醫療嘅資源點樣調配去 fit in 我未來我預計有咁多人啊嘛。但係依家我哋個人口都未去到嗰度，喺呢度佢都已經爆煲，代表咩？呢15年佢有做咩？佢乜都冇做咯，佢冇做任何資源調配嘅嘢。但係依家我哋唔去鬧政府嘅，我哋淨係教新移民快啲走，我哋去 cut 曬150個名單就搞掂啦。其實我哋係完全完完全全係用緊一個對付小三嘅一個 一個眼光 去處理婚姻事務的一個方法，去面對所有我們的社會事務的。所以即是一個性的問題，一個婚姻的問題，為什麼跟民主沒有關係？根本就是潛意識反映我們怎樣看待民主， 還有潛意識再反映了一件事，就是這個，當我們將個問題，我們不看自己本身的問題，不看婚姻的問題，將個小三就是那個衰人，就是說我們要排斥的人的這個前提。另外一個副題就是，當你去處理這個威脅你本身存在的人的時候，你所用的暴力，這個是代表了你是不是一個尊重民主的人。即是你要去排斥一個你的敵人，首先那個是不是敵人呢？Mini 的 point， 就算他真是你的敵人，真是殺了你全家，或者真是令到你香港這樣，當你去排斥他的時候，你又是不是 justify 這樣去用你所用的暴力呢？即是這個 exclusion 的 violence， 就是我覺得在民主的 ethics 裡面一個很重要我們要去留意的一件事。所以這個私人的問題和婚姻的問題以及小三的問題，我們才會覺得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核心問題。如果你不解決這件事，你就不會想像到在一個 macro 層面其實我們是犯同一個錯誤。我沒有說過大化 定義因無論估計到不存在用理性推考講理論憤怒憤青憤怒出現大化出現了幾年三年。 OK， 你是不是還有些故事要說 的？是啊， 不如你 continue 先。 我沒事了，沒事了。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是很就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當我那個突破那個性騷擾事件出來之後呢，曾經我不知道為什麼，曾經是有一個人呢，在你的 post 下面呢有一個留言的，是說他將我稱為，他給了我一個 title 的，他將我稱為何星瑩 2.0 我是有點驚訝的，即是啊， 是不是很 flatter 呢？覺得 是，我覺得我高攀不起，同埋我覺得即是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我哋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兩 type 人嚟噶，但是咧原來我係突然之間醒覺啊，原來喺人哋眼中我哋是同一類人，即係我哋係即係好似表現出嚟嘅係好似嘅，但我自己又唔覺喎，即係但係你覺唔覺我哋之間其實係好大嘅分別噶？ 似唔似咧？似唔似？唔似，我哋咪好大分別啊？好大分別咩分別啊？氣場完全不同，是不是？氣場有什麼不同？ 我弱一點 他弱一點，他勁一點，我很內向，他很內向，我會令人頭痛一點。 但聽我講嘢通常會令人瞓著嘅喎，即係呢個係咯，我成日都咁樣講嘢嘅喎。但係即係我留意到一樣嘢係好唔同嘅，就係你咧經常去求問你嘅命運嘅，你經常會去做一啲叫咩啊算命啊， 求神拜佛嘅。 即是你比較多需要好像 spiritual reading， 是啦是啦，即是 spiritual consultation， 有一個人告訴你，你 雖然不襯我的形象，但我要 come out， 我是有這樣做的。你這樣撩了你出來想不 come out 都不行， 不是你自己在 Facebook 說過 的，說了但是就 是是的，即這個是我覺得挺有趣的，因為我自己是從來都不做的。但是呢我 是大陸人嘛， 大陸吧，無神論， 唔係，其實大陸人好中意俾錢算命。嗱呢、這個即係我係第一次知道你即係 做啲咁嘅嘢， 做係啦，去求問呢個命運嘅時候，我係打咗個突嘅。點解咧？我係唔明嘅，即係我嗰陣時喺度諗，你係想知道咩咧？即係究竟你問係求問啲乜嘢嘢咧？咁之後咧，其實因為你去問咗不同嘅人，所以你問咗唔同嘅答案嘅時候，或者有啲 update 嘅時候咧，你又會 share 下，我又聽過聽幾多次咁樣啦嚇。咁聽下咧，我就突然之間醒覺咗，你唔係問緊未來會發生咩事喎，你係問緊你係咩人喎？ 我係問緊我前世同我今生。 係啦，呢個先至我覺得係得意嘅嘢，即係點解要問前世呢？我覺得前世已經完咗咯。我第一我唔知前世即係有冇啦，第二就係就算有嘅話已經完咗咯。咁點咧？ 咁呢個就係我其中一個預備咗嘅故事。過年前兩日，我收到 UGC， 你知道是大學的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就是給錢八間大學的 UGC， Secretary General 的秘書就 send 一個 message 給我，那個 message 就說他要 invite 我去做 RAE Social Science 的 panel member。 RAE 呢就是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即是我們現在全間八間八大院校呢都是為了這件事是廢寝忘餐，而大學由上至下榨乾你，就要你交出那些三星四星的 article。 因為呢，如果你這個 call center 全部人都交到四篇四星的文章，你就會得到很高分，你整個學校都會得到多些錢。那我就收到一個這樣的 message， 我是不信啦，第一下我就好驚，我睇咗三四次呢個 email， 唔信，然後我就行出去 office， 行出去咧就撞到陳麗雲教授，我就同佢講，我話薛師，我收到 UGC invite 我 RAE panel， 陳麗雲教授即刻 give me a hug， 然後喺我耳邊同我講，你申請 extension 即刻俾多三年你啊，肯定。跟住我話。唔撚係嘛咁勁，跟住話你知唔知呢個位置以前係邊個坐噶？周永新教授坐噶，而家由你坐，你話係咪攞到三年啦？咁跟住哦，跟住我又完全唔 OK， 我成個狀態唔 OK， 跟住我就唔知點翻去做啲咩，又睇一輪，跟住出嚟就撞到周永新教授，撞到周永新我就話 Nelson RAE 咧。那個 panel 咧會請我坐嗰啦啦咁，講都講唔到咁滯。跟住 Nelson 話：哇，咁真係恭喜你喎、啊！跟住佢話：但係你咧一定要走去同大學講，同阿 Dean 講，你話我冇理由以一個 retired professor 坐喺嗰個位嘅，因為如果咁樣，七大院校都唔使睇你嘅面色啦。哇，咁啊七大院校俾我哋 Hong Kong U 低分，你淨係用呢樣嘢同阿 Dean 講，佢哋一定要俾面你。佢話我咧。就曾經以 retired professor 坐過嗰位嘅，佢但係點同啊？因為我先前已經坐咗兩屆，然後我已經喺 RAE panel 係第三把交椅，我梗係可以最尾嗰次啦。但係你點坐啊？你坐唔到嗰位，你快啲去同我癲講，我就癲諗咗，真係癲咗，我係唔識佢開心。如果俾你，咪係好開心咯。因為你唔係因為你熟呢個我哋個行規啊，係咪一件好勁嘅事啊？但我係唔識開心，跟住我就求神問卜啦。跟住我心諗，我真係 function 唔到，我講唔到俾你聽，我係 function 唔到。而我呢個 function 唔到咧，你就會知道我過去喺大學民主實踐嘅時候，遺留咗喺我身上啲乜嘢傷害，我唔得。於是我咧就 send 俾一個幫我睇個 soul reading。即係嗰啲新潮睇相啦，即係靈魂啦。我唔係去黃大仙啊嚇，唔係咁僆噶，係soul reading new age。我就去同佢講，我話喂，大哥都係個舊同事嚟嘅。我就話喂，但係唔得喎，後日已經過年啦。但係我好想見你。我收到一個 RAE 一封咁嘅信，我 screen cap 咗俾佢睇。我一定要見你。跟住話得，聽日見我。見佢我就同佢講， 我真係好唔 OK， 如果我揾唔到你，我係完全唔 OK， 點解？呢個你先係會見到我嘅真面目啊！點解我得到我事業上嘅最高峰，我係好唔 OK？ 如果我唔去揾個 soul reading， 我過唔到年，點解？因為我好驚，我埋門一腳會俾人兜翻出嚟啊！佢係咁樣 invite 咗我，我梗係撲咁啊！陳麗雲叫我你撲到去應咗佢先啦，我即刻 accept 咗啦。但係我就開始驚啦，我就覺得我到埋門一腳，我會俾人踢走嘅，因為我唔係第一次有呢啲經歷。我每一次喺我重要嘅時刻，我升職又好，我申請任何嘢又好，而曾經其實我係報過，除咗康康於之外，我係報過一間學校嘅，報過一大學，而我已經去到最後、最後、最後。我见埋副校长，我倾埋人工，我做晒 job talk 所有嘅嘢，但我喺埋门一脚嘅时候系莫须有，我就玩完啦，我就已经玩完咗，所以我系心里边觉得系唔会有好嘢喺我身上发生嘅，就算如果有，到最尾我都系会唔掂嘅。咁我就问，同埋我就同嗰人讲，我系唔相信我会得到呢样嘢嘅，因为我 RAE 系好高分，其实从来我 research 都好高分。但是誰會知道，因為我是做 qualitative research， 輸在起跑線，但只不過現在 RAE 要求的東西就是要求很 academic 的 rigor， 就是我的擅長，要求 theoretical 就是我的擅長，所以我很高分，但是誰會知道，哪一個人從來會承認我在學術上的成就，因為我在大學的統計數字之下，我永遠都是被人踢出來的，是沒有人會承認我厲害，就算我每一下得到厲害，我都是被人踩到爆，這個就是我過去在大學的生活裡面我得到遺留在我身上的東西，我是沒可能相信，還有我說沒人沒可能會知道的，還有我從來沒有同權力核心的人有交往，我去 UGC 是去的請願，沒有了，流浪教師為了 RAE 和填個 timesheet， 我是去的請願，我不信 UGC 的 Secretary General James Tang， 我不信他是喜歡一個請願的人，所以 nominate 我，我真的很激動。明明怎麼可以講這個故事？跟著你知道我的 soul reading 那天怎麼跟我說，他們為什麼會 nominate 你，你日後會知道，但是不是因為你厲害，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人去 balance 個 power，你是一個 balancing force， 其實你的人生你就是 balance 不同的 life purposes， 這個就是你的 mission， 你不要經常想著你將來沒有東西撈，其實你大把東西撈，因為你撈什麼呢，你就是專門在不同的人之中，無論是群體或者是朋友當中，你就是 balance 不同人的 life purposes， 你有排做的，但是我呢一直都覺得好像有一塊黑雲在我前面，我说你完全不，我说这个就是你的事业的最高峰，为什么你不去 celebrate？ 我 celebrate 不到，我真的有得震没得瞓，我是怕了个几月，直至上个礼拜才收到他们的 confirmation letter， 我都没有开心，我只是一直 cut 了一个月。为什么我要求神问卜呢？明不明为什么啊？记不记得到为什么？我是不会相信好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但是我就跟他说，那我拿着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去换 mileage 了，是不是就可以换我想要的 extension 了，他说你可以去换的，但是不是等于你换到的，你可以去换，因为这个是个天给你的嘛，无端端有一样东西给你，是不是就是天给你，天给你的东西你是应该要利用，如果你不利用就没有，但是你利用不是等于你会有，我说如果我去申请会怎样，又没有说你不行，我说我有几多少，六四咯，他你六他四，很多变数。他说因为你在过程之中会受到更多的打压，很多人抹黑你，他会挑动你内心的卑微，令到你非常之不好过，但是你一定要去做，只要你轻松地去做你就可以 OK 了，但是如果你不轻松去做，本来这个是你得到的东西，一生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你将它变成一样，你的压力是你不会得到的东西，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我、今晚想讲的，在、争取民主的路上，我从来为什么我要去求问呢，为什么我要去问呢，我真的过不到、 嗰一次咧，我嗰個學校咧 reject 我嗰次咧，我係打俾嗰個人，我話你唔好 feel embarrassed， 你講俾我聽，我係咪唔得？因為你明明話今日通知我噶嘛，點解過咗三日都唔通知我？佢話你又唔得啦，有咩原因？冇咩原因。跟住我自己行咗去廟街塔羅牌，因為翻唔到屋企啊！我真係翻唔到屋企啊！因為我整個人生，即係整個我面前，而且不止是因為這間學校不要我，即是說其實不會有一間大學要我的，我看到我的盡頭咯，還有我看到那個，當然我心裡當然覺得是一個政治的打壓，但是我沒有證據證明是政治的打壓咯，直至到很後來有一位教授跟我說，你信我，不要問為什麼，你應該很開心，因為你 為民主付出你可以付出的代價，其實你應該很開心。咁嗰啲係幾個月之後，咁我從此之後就開心咗好多。但係因為我唔能夠走去話，喂周寶松，我報中大，即係唔係中大，我報中大唔得啊，因為政治打壓，即係我冇得咁樣同周寶松講。我只係同周寶松講，我去報中大，但唔得，我最多可以咁講。咁我真係好難。喂，我港大教授嚟，我報你中大咩唔得啊？即係我係想咁講啊，但係我唔可以咁樣講啊。咁我好似覺得我成世。我所有的成就都是被 invalidate 在這幾年，其實是因為我覺得是因為我很多我的言論和我政治的參與。那我為什麼要去求神問卜呢？就是我覺得我很想知道，不是我將來怎麼做，我很想知道我的前世和今生。我就跟他說，我前世是做什麼的？為什麼我今世呢？我明明不是一個 activist，大家認識我這麼久知道我真的不是一個 activist 來的，雖然有些人說我其實小學開始已經是了，因為我的 ex 說，他說你小學已經是的了，那些會跟班長說其實我們有什麼要求，那些就是的了。我的中學同學都說你從來都是的，你 form 2到 animal farm 的時候你已經是，但是我自己覺得一點都不是。那我只不過是覺得是無緣無故這樣，好像有一個 force 推我去了雨傘運動。咁喺雨傘運動之後，我亦都係即係好一萬個陰差陽錯之下，去有一種某一種嘅參與，又搞咗文化監部，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嘢。係我覺得我好開心，即係我一生人能夠經歷過一個咁嘅運動，但係佢真係改變咗我嘅一生，即係改變咗我對我自己嘅睇法，改變咗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市民。作為一條女，我應該在這個世界怎樣生存，它真的改變了我。但是我以為雨傘運動之後那就應該完了，那我就可以，即雖然是很 down， 但我以為完了，但是怎知我真的一翻翻學之後的很快就出現了陳文敏個升副校長的事件。他就直情是這件事就是 right in my face， 我就立刻覺得，咦，本來不是在金鐘的嗎？大家點解好似過咗幾日之後嚟咗 Hong Kong U， 唔係喺中大喎，係去咗 Hong Kong U， 就係嚟咗我面前。因為佢嚟咗我面前，我直情覺得冇可能，呢件事係實在太唔公平，係實在太過分啦。咁我就好唔 OK， 我就走去揾陳祖維，同埋問幾個人，喂，我哋要做啲嘢。咁當時佢哋就即係好多唔知各樣原因。後尾咧就終於有三個人出咗嚟，就話我哋要搞一個遊行。咁我嘅撲到去參加，咁由嗰陣時開始就一直我會好 sensitive 去睇學校發生嘅事情，同埋呢件事一日都冇平反到啊！呢個制度嘅不公平，如果好多人其他你哋學校都有啲教授，我都同佢鬧過交。如果你認為呢個只不過獨特嘅例子，佢哋話你唔好成日攞住呢個例子嚟講，呢個只係獨特嘅例子。我話如果呢個只係一個獨特嘅例子，佢都冇平反過，你嘅制度依然係有問題。不要說我還可以鋪到其他的例子，當然他覺得其他的例子不是啦，我的例子不是，你的例子又不是，你的例子又不是啦，只是陳文文哥才是政治打壓，不要理。所以我就會發覺，即原來我好像是由金鐘就去到港大，然後我就好像一步一步這樣去有一種力量帶領我就變成一個 activist， 而我是接受不到這件事，亦都覺得喺當中我自己承受咗好多我自己冇諗過自己需要承受嘅嘢，我好需要有一個説法，我好需要知道，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就係我嘅命運，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就係我命格，咁我覺得我就會好啲，我就會容易啲去接受，我就會活出我嘅命格，我就會去直視我嘅命運， 我好需要呢一個故事咯，所以我就去做咗兩次嘅兩個人同我做咗呢個 soul reading。咁我覺得點解我會揀咗呢個故事？我係最想同大家，如果我一生人喺今時今日，我最要同人哋講一個故事，我就係要你講呢個 RAE 嘅故事。你明唔明點解啊？因為呢個故事係睇到我最弱最弱嘅地方，甚至我其實係唔想同人講我去做呢啲乜求神問卜，我嘅形象係好鬼自己撲出嚟噶嘛，我點會咁樣啫？就算我做基督徒，我都係 closet， 我唔係嗰只。即是摆出来感谢主那只人来的嘛。我心底是怎样是另一件事。但是这些事情是让我见到我的心底是怎样。我的心底因为在社会所见到的东西它是给我很大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是令到我觉得我是支持不到下去。但是我支持不到下去，这个就是民主实践给我的 challenge。虽然我支持不到下去，但是现在我一收到封信之后，我繼續都會去申請我的 extension 嘅，咁先襯我啊嘛，係咪？我冇理由而家同你講，我已經看破一切啦，我而家唔使啦，我既然已經得到啦，我就孤芳自賞，根本就唔係我，就唔係我嘅命格，我一定係要冚頭埋牆噶嘛，即係我一定係要，我就諗嗱，如果我申請你唔俾我，你仲唔係政治打壓？喂，呢一個位置係周永新先坐到嘅，唔係。在一個外面給我的 validation， 如果都不夠足以令你認為我是一個對大學有貢獻的人，那你即擺明是不喜歡我第二樣東西，那你 either 就是 gender discriminate 啦，我啦，因為男教授為什麼就可以做到69歲或者70呢？為什麼女教授平均就只可以做到61或者2呢？頂多為什麼平均年齡男教授永遠是這麼早可以升到職，而我永遠我為什麼要等到58歲才升到呢？當然我是特別遲鈍那個，但 general 來說，女教授永遠升職都是遲過人那麼多，有什麼可能是這樣？為什麼10個男教授得兩，不是10個教授，為什麼8個是男人2個是女人，而我這麼辛苦才爬到來這個位置，我一腳就被你兜了去，為什麼我的 report 永遠寫我都是寫到這麼差呢？當我每年都這麼厲害成績，而當我 RAE 有這麼高分，但我的 report 是寫什麼？我 predict 他 RAE 會很低分，是我們 department 的負累，我們現在要請那個 assistant professor 來 rejuvenate 的 department， 這個就是我的 report。 但是原來呢，我是竟然是 RAE 認為我好到是要請我坐 social science 的 panel 去 assess 七大院校的，但是我所經歷到的 everyday terrorism， 我所每日經歷到的就是我每一樣東西我都是被人家discredit， 即是你而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多嘴，因为我有 question 他们，因为我的形象，因为我是这么小粒，如果我好像他的样子我会好一点。我跟他的分别就是这样东西，如果我是好像黎明这样，这么个样子那么温柔又这么高大又是一个上海人，我会好一点，他不会够胆踩我踩到这样的，你觉得是不是？絕對，我是一條仔，我是周寶松，一定會好啲，一定會好啲。就算我是何詩瑩咁嘅高度，咁樣嘅樣子，只有一切。如果我有條脷，我一定好啲。但是如果我有周寶松嘅高度，有佢嗰個樣子，我一定唔會搞到咁。如果有黎明咁樣嘅高度，咁樣嘅樣子，咁樣嘅笑容，咁樣嘅温柔，我一定唔會搞到咁。所以我所經歷嘅政治打壓，佢唔係一個blatantly 我打壓你，因為你是雨傘運動，因為 你批評我，因為你罵李國章，因為你又去平機會那裡罵，不是罵那個誰，陳章明說我認識你老闆，不是，他不會這樣說的，他是同性別女人就是會受到多一些這些東西，他是同年齡，如果我48歲他怎敢這樣動我，我53他都不敢動我，但我155立刻可以搞我，因為55你就要申請了嘛，所以我成日都很憎恨我自己的年齡咯，我不慶祝生日的，我不讓人知道我幾歲的，但沒辦法，我竟然就要去 challenge 副校長你幾多歲，我沒得不說了，是不是？還有我沒得不說，因為我不說我年齡，我做什麼申請退休啊？即是我已經夠退休了。所以我會覺得即是 我很憎恨我自己的年齡咯，我不喜歡，我很憎恨我的年齡，我其實很喜歡我的性別，但我被我的性別 搞得好撚慘。同埋我就算係咁樣的性別都唔緊要，係因為我咁樣款嘅一條女，我就係應該撲街，我就係要撲一百次。而嗰啲打壓我嘅仔，亦都唔係衰人，我可以噏曬佢哋嘅名出嚟，個個都係道貌岸然。佢唔因為如果你問佢，就算你揾支槍指住佢，佢都唔覺得佢係打壓何適型嘅，一啲都唔覺得。佢哋會話佢係唔好啊，佢係唔夠叻。同埋佢哋最憎我就係話，因為佢寫 Facebook， 你係唔應該批評大學嘅。跟住咁我就話好啦，我去申請。咁我話 OK， 我而家去申請啦。陳麗雲就同我講啦，你可以去申請三年啦，但你可唔可以唔好再鬧人？我話我批評制度，批評制度咪批評制度咯，做乜要批評大學？大學就唔係制度嚟，批評制度咪批評制度咯。做咩批评婚姻啊？婚姻唔系制度嚟嘅，而我咧系见到所有嘢都系制度，而我觉得所有嘢嘅制度都系喺度打压紧我啊，同埋打压紧我所关心嘅人，打压紧好多同我有咁样背景，或者俾我有同样背景但系冇我咁巴辣，冇我咁唔知丑嘅人，我系觉得我嘅民主实践系为呢啲人嘅。哇！ 其實我想話咧，依家唔單止係冇好嘢發生喺你身上嘅，直情係你嘅名一出，同你嘅名淋埋一齊都唔會有好嘢發生喺人哋身上。因為近排我啱啱聽到一個朋友講話，佢去申請港大嘅某一個 department 嘅一個 position 啦，跟住佢 in 嗰個見工嘅時候就被問一個問題：你點睇何世瑩？咁佢就好 feel 到嗰个 implication 系指紧你系 trouble maker， 咁你就要学许志安咁样啦，明唔明啊？一手拱我落悬崖，咁你先至会生存到咯。个社会就系逼你咁样咯，但我争取紧嘅好啲嘅社会就系、是、有一日，即使嗰啲人系唔中意我，但你话识得我同我系好朋友，你都唔会死。我好希望个社会就系咁。但而家喺未嘅社會之前，你係可以話唔識我嘅，係 OK 嘅。 我聽完之後咧，其實我係好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即係你最大嘅弱點，或者係你最過唔到嗰關咧，通常都係你最經常受到挫折，或者係經歷嗰個打壓，又或者係你壓抑得最勁嘅嗰個位啦，同埋即我聽到一個你話，即係內心最，即係佢哋激起你內心最卑微嘅嗰一面咧，我覺得係好有共鳴嘅。即係我諗翻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咧，其實即係同你唔同嘅地方就當然係我即係當然依家好多人都會講我係 activist， 我都好驚訝嘅，同埋即係我都唔係好覺得自己好 activist。咁但係同你唔同嘅係我應該以前嗰啲中學啊、小學啊嗰啲朋友包括大學應該都唔會覺得我係 activist 嚟嘅，即係佢哋睇到今日嘅我都會覺得係好似第二個人咁樣嘅。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即係我諗翻我如果我講翻我即係未過嚟香港之前喺上海嘅時候，絕大部分嘅人生嘅嗰個階段。我估依家嘅人係即係香港嘅人會覺得唔認得我咯，即係嚇、你以前係咁樣嘅啫。依家我話我內向都已經有人唔信嘅啦。但我應該咁樣講，我嗰個最不斷接受到打壓嘅部分咧，我係感受唔到嘅喺以前，係因為我以前係內化得好緊要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屋企咧。是即我现在当然发现了那时候是没有发现的，是都几父权的。所以呢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已经开始教我了，说以后嫁人呢要怎样做一个好太太呢，同埋呢如果你嫁了人呢，我最记得他讲话，如果你嫁了人你见到你的奶奶夜晚大家一起吃饭，他说跟住你应该做啲咩啊？如果系奶奶话佢要落即系厨房去煮餸，佢话你应该做啲咩啊？我唔知喎、 我話我煮啲餸咁樣。佢話唔係，我話點解？佢話因為我自己，佢一路嘅教導咪就係你要表現出自己比較温順嘅嗰一面咯。咁我幫煮餸仲唔得？佢話唔係，你唔明女人嘅心理。我話即係點啊？佢話廚房係每一個太太嘅領地嚟噶嘛。是他的 territory 嚟噶嘛？你怎么可以去霸咗人哋嘅 territory 咧？所以你依家仲系即系人哋嘅新抱，咁你就应该做咩啊？你唔系霸咗人哋嘅 territory， 跟住喺度种啲嘢出嚟啊，炒啲餸出嚟俾人，跟住抢咗人哋光环啊嘛？你就应该讲话，哦好啊，我唔系好识煮噶，我同你学啊，我帮你打下手，我去试下餸啊。佢话你就应该去做呢啲嘢，哦咁样。我中学的时候就学紧呢啲嘢吓，所以即系我系你可以话我特别早熟嘅。我大学的时候我都已经系睇好多人嘅嗰啲婚姻啦，我一睇就知道哦，佢哋系因为咁样所以先至出问题。但系我当然我依家系唔会咁样睇啦。但系即系我想讲系我系中毒好深嘅，即系嗰啲嘢系好内化嘅。跟住我细个嘅时候咧，一路以来当然冇人话我。唔叻嘅，因为我都即系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好孩子嚟噶嘛，都乖乖地同埋成绩好嘅。咁但系屋企人嘅教导系咩咧？就系、是、你出去咧唔好太露锋芒，唔好抢住讲嘢。你咧等其他人俾其他人讲，佢讲晒之后咧，你睇下嗰个形势系点样样，跟住你再即系讲一啲比较得体嘅说话。咁呢个就叻啦，咁样嗬。哇，你谂下我系咁样教育出嚟嘅，咁所以我谂嗰个生存嘅状态就系、是我不断要去察言观色啦，我不断要去即系进入一个社会咧，我要好快地去适应咧，搞清楚呢个社会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规则，跟住我就 fit in， 跟住我就最好就冇太突出，但系又唔可以唔 outstanding， 即系你要系好被动。好沉默、好安靜地坐喺度發光嗰只，即係你，即係你唔可以係衝出去跟住同人針鋒相對，唔可以嘅。你要靜靜地坐喺度，但係發光，等住人哋睇到你咁樣啦嚇。即係要不斷嚇嗰個回應或者係做人嘅個宗旨係咩咧？就係、是、你盡量你要 outstanding， 但係你要盡量唔好令到其他人覺得有威脅咁。不要令到其他人觉得 being threatened by you， 这个是我的即是过去可能二十几年的生存的一个模式来的。跟着这种状态我想是即是在我人生当中不断出现的。而在某一些位置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啊、在这些位置我都要即是不要表达自己意见了，我开始有些觉得不是很对路了。那那个事件呢就是突破那个性骚扰事件了。即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自己可能同那个人性骚扰了我七年，跟住一路要去到一个位置，我自己真的爆发了，控制不到个情绪了。跟住我也都其实去到那个位置，其实我都没有想着讨回公道的，是没有的。你想想去年的时候我都没想要讨回啲任何东西，我就是觉得哎我要聊一下相，我要写一个 Facebook， 我都不想控诉任何人了。即是这个人我不开名，我也都不会开任何人的名，我只是想讲将这件事写下，我要对得起我自己嘛，就是将自己表达出来。但我没想到呢，哇你原来这样写都会被人拆。跟住即刻就你本来识的一个好大的群体，可能百几人咁样，即基本上以前是当是一个家庭咁样。即你过嚟香港，可能第一批识嘅人就是呢一批啦。你谂下，我2001年第一次过嚟香港参加佢哋嘅活动，去到依家几多年，即我人生大概超过16年嘅时间系俾咗突破噶，系做义工啊咁嗰啲嘢吓，咁就个关系其实系好长嘅。跟住突然之间个大群体咧就 split 咗，变成两大派，都唔系两大派，系一大派同埋四个人、四五个人咁，即一大派就系、是。 就插我啦，就係話我有質疑我嘅意圖啦，就係話我即係點解要喺結婚之前講出嚟，一定係即係有啲目的，我都唔知道有啲咩目的，即係同埋啊點解隔咗咁耐先講啊，同埋你係咪想靠打低突破嚟咩製造明星啊咁類似咁樣嘅嘢啦，即係好多咁樣嘅講法，同埋啊講話嗰個係男追女啫，唔係咩問題，唔係性騷擾咁啊。我係突然之間發現咗嚇，即係我識咗十幾年嘅人係咁樣睇我噶，突然之間話咧黎明，我哋即係我哋唔知佢咩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因為我係唔係香港人嘛，即係我哋唔知佢咩人嚟噶嘛，咁所以又唔知佢背後個目的係乜嘢喎？嚇、啊，我認識咗你十幾年咯，你都唔知道我咩人？你唔覺得我即係平時我有一個俾你嘅印象係會呃人嘅，或者點樣係冇嘅喎？我不嬲喺個群體當中，我都係好乖嘅，我想講，都係即係佢哋以前應該係呢個機構成日都攞出嚟做一個。系啦，作为一个 role model 咁样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我哋突破嘅一个优质产品，即、就、系、是、我哋嘅 product 嚟噶，你即系 show 俾人睇嘅一个 product 嚟噶。次次一啲咩筹款嗰啲嘢咧，就我就揾我上去分享啊嗰啲嘢，咁即系好骄傲啦。突然之间话我又唔识佢，唔知佢咩人嚟嘅，都唔知佢背后咩目的嘅，即系突然之间你发现系咁样嘅，跟住咧你系冇意识到哦，原来。你所承受的那些東西在他們眼中是一點都不算什麼，是他看不到的，就是你寫得非常之詳細的那種感受他是看不到的，他只是會跟你說為什麼你沒有內部解決，為什麼你不去找長輩熟齡長輩解決，為什麼你要破壞我們的群體，為什麼你要令到我們呢見到那個 harasser 感覺很尷尬，即係唔知點樣同佢相處，你就 create 咗呢個 problem 俾我哋啦，咁樣。但其實佢哋同佢相處係冇 problem 嘅喎，即係之後佢哋係成班人一齊去佢屋企去慰問佢又剩咁樣，但係冇人嚟慰問我嘅喎。即係我發現咗唔係佢哋同佢相處有 problem， 係同我相處有 problem 啦。即係當你講一個自己親身經歷嘅嘢之後咧，嗰、那個 problem 原來咁大嘅。跟住咧我就。咁我就覺得我更加唔可以唔講啦，即係尤其係當突然之間發現啊，容輝又係一個受害者，又係有其他嘅受害者，我哋 total 嚟依家發現咗有六個女仔都係被同一個人性騷擾，你話係咪好嚴重？但係竟然佢哋嘅回應就係同我見一開始當然就話啊，希望你知道啦，即係除咗行公義都要好憐憫啦，即係哦，咁我要求一定要同佢哋見面啦。咁同蔡姨見咗面之後咧，就話我嘅要求全部都係合理嘅，佢會全部接受。我要求咧就係呢個人要辭職啦，呢個人要書面嘅道歉啦，同埋你哋機構要設立一個反性騷擾嘅政策啦。咁佢話全部都係合理嘅要求，我哋一定會去處理呢件事，我翻去就會傾噶啦。跟住之後咧就係冇任何聲音噶啦。咁當然呢個人係。辭咗職嘅，不過呢個人辭職離職嘅記錄上邊係冇任何關於佢點解會辭職嘅記錄係冇嘅嚇。咁隔咗半年就 hea 你半年之後，咁、啊、真係冇嘢發生噶嘛？你要我等我咪等咯。跟住咧就咁啱 BBC 中文有個記者做緊一個專題，咁其實都唔係一開始揾我嘅，一開始揾你哋其他人，跟住人哋 refer to 我咧，佢先至嚟揾我，咁我講字都冇開名嘅，都冇開名。跟住佢咪問我，佢話：咁你嗰幾個要求實現咗幾個？咁我都照實講話啊，呢個人辭職，不過就其他就我未聽到下文。即刻第二日就打電話過嚟同我講話啊，係時候我哋即係約見下面啊，咁啊就話啊咁，因為見咗面咧就話啊，即係上邊睇咗呢個報道咧就唔係好開心，就覺得我哋當因為我哋當你係女嚟噶嘛，你係我哋嘅女嚟噶嘛，咁女有問題。怎會不找爸爸講去找媒體講呢？所以你要找爸爸講先嘛，所以我們希望你呢以後有些、就是、問題、就是、找爸爸講，不要跟媒體講，然後講到說 我話咁你哋做咗咩啊？佢話我哋其實做咗好多嘢嘅，乜都做曬嘅，只係唔記得話俾你聽啫。咁我咁你做咗咩啊？佢話咁辭職一早知啦嚇。道歉咧，佢話我哋有同佢講，叫佢同你哋道歉嘅。佢有冇做我哋唔知道，佢有冇揾你啊？咁我話嚇，當時開會嘅時候我講清楚喎，千祈唔好叫佢單獨嚟揾我哋喎。我話要書面喎，話因為有機會造成二次傷害，佢點解會叫佢主動親自嚟揾我哋受害者嚟道歉啊？佢話總之我哋之後你知道我哋都辭咗職啊嘛，我哋都冇權再逼佢做任何嘢。咁我哋有同佢講一聲嘅，佢唔做我哋冇辦法啊。咁道歉咧，咁機構層面道歉咧，話哦佢咧嗰一日咧之前嗰晚就話佢壓力好大，就handle 唔到，咁就問部門嘅主管啦，話可唔可以代我道歉啊？跟住部門主管就話哦好啊，跟住就代佢同同工講話因為呢個同事咧就因為一啲違反咗公司嘅某一啲規定，跟住所以就離開啦，完就係咁樣嘅一個說明啦。跟住所謂嘅性騷擾嘅條例係乜嘢咧？哦，我哋咁嘅冇帶喎，不過網上係有嘅。咁我翻去揾，網上係揾唔到嘅。咁我又問，咁你有啲咩人喺入邊咧？個委員會佢話總之咧就係我哋一定係一半男一半女噶啦。咁我話咁我哋係受害者，我哋幾個受害者有冇機會係可以即係探討一下呢個機制點樣設立啊？或者係我哋可唔可以俾啲建議你哋？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呢個機制真係唔係好好嘅話，可唔可以俾啲建議？哇！咁咧，外人最好就唔好干預機構內部嘅事務啦。咁樣嚇，我唔係女嚟嘅咩？即係又變咗外人啦。咁樣嚇，即係喺嗰個位嘅時候，我係即係你覺得。究竟你是自己人定是出面人呢？你是不知道的，你是被人已经撒了半年的了。跟住之后又容辉又去投诉，用他那个机制投诉，又被他撒了一轮之后，又是跟他讲话不可以试这个为性骚扰嘛。跟住呢好啦，我们就已经想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的了。所有的追诉他全部过晒评机会民事诉讼过晒，就被他拖了一年。全部兩個人都過曬啦，咁做咩？唯有去媒體曝光啦。好啦，跟住當你要去媒體曝光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我哋兩個人就要去討論，哇！咁用即係點樣去將呢件事講出嚟咧？同埋要講到一個咩層面咧？有咩人要被指責咧？其實係好。好难去傾掂呢样嘢嘅，尤其系当你爆咗呢样嘢之后出嚟咧，佢系唔理你嘅，即系个新闻出咗之后，佢系唔理嘅，冇任何回音嘅。咁我哋点算啊？系咪出联署啊？系咪之后又吴思源又出嚟又写文闹我哋啦，又话我哋唔报警啦等等。咁我哋点啊？要搞论坛啊等等。每一次行任何一步嘅时候，其实系好明显地，你系我哋两个人都有一个好深嘅恐惧嘅，就喺度谂。啊，会唔会我哋做咗一啲嘢咧，系逼埋人，逼到人埋墙噶，跟住咧就搞到件事弯晒，即系会唔会我哋做过分咗？会唔会我哋做得太过分，或者系太激进，跟住反而咧就搞到咧人哋唔想同我哋倾啊，或者坏咗事啦，激到人啦，令到人哋好嬲啊，反而唔想同我哋倾。其实这个主题是不断出现的，即是我在想，其实他会搞到今时今日，他已经即是你出来讲这件事，他已经很生气的了，我写 Facebook 他已经很生气的了。那我们即如果是说怕他生气的话，那什么都不可以做的了。现在他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令到他生气到爆炸的了。其实咁點解我哋仲喺度驚？點解即係喺度驚緊話會唔會做突咗，或者會唔會做咗啲嘢咧？好似過分咗咧？我嗰陣時候，我突然之間，我醒咗，叮一聲，我醒咗一樣嘢。點解我係咁 submit to 一個咁樣嘅關係嘅？即係點解我係將自己擺喺一個我要 please 人，我要唔好令到人嬲？最好就是和和气气地 解決呢件事？點解我將自己擺喺呢個位置？明明我已經試咗啦，和和氣氣同人哋見咗一面，大家互相相敬如賓咁樣搞咗一輪 ，promise 曬所有嘢，然後就吃你半年。我已經經歷咗啦，點解我仲喺度諗緊呢樣嘢咧？點解我仲擔心激嬲人咧？點解即係呢樣嘢？你已經係受到好唔公平嘅對待噶啦喎。咁佢嬲又點啊？佢嬲即係再打擊你。但是其實你已經經歷了，即係我突然間發現，原來我哋原來你唔係驚，你唔係驚得到唔公正嘅待遇，你唔係驚激嬲佢，跟住令到件事做唔到，跟住你反而冇一個好滿意嘅結果，你係驚做錯，你係即係呢個係。是一个好，原来是一个好深的主题来的，人生主题来的，你怕做错事。但是那个错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人来定义那个叫错呢？就是我们是就是主很本能地在 perceive 到那个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令到对方嬲，就是令到对方没面，原来就是错的了。就是原来是这个才是你最怕的东西。咁代表我哋過去咁多年以來係點樣生存嘅？即係包括今時今日，可能都繼續係有一啲咁嘅遺毒喺度噶。即係你都係繼續驚人哋嘅嬲噶。即係所以我嗰陣時就喺度講話嚇，我哋已經係雨傘運動嘅時候，成日喺度講話冇激嬲啊嘢，冇做呢樣嘢激嬲啊嘢咁樣。點解我依家又認咗一個阿爺喺頭上嘅？即係我依家又喺度諗，我冇激嬲呢一個又唔係阿爺。即係如果我連呢一個機構，我連突破我都當係阿爺咁樣驚嘅話，咁我冇講啦。即係我真係冇講咩追求民主嘅，即係嗰阿爺仲高啦，仲勁啦，冇搞啦，係咪？跟住我突然間醒覺咗啦，我話唉。其实使乜理佢嬲唔嬲啫？即系其实我觉得去到呢个位，佢唔理我就唔啱咯。咁我就要叫佢理我啦。咁我做任何嘢咪就系、是、我就系净系谂点样可以令到佢理我啦。我就再都唔去谂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嬲。但系我真系好惊，或者系好我都知道一定系会发生喺其他嘅场景底下。你一定系某一个 moment 咧呢一个。人的这个好像 DNA 那样的东西，即是你已经内化得很深的那样东西，它就会出现的了。你就会怕，哎呀，会不会搞到这个人生气，甚至是你老细都怕会不会他生气，是一定会的。即所以这个就是我内心最卑微的那一面。原来是我是不相信自己是有尊严的。原来我是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尊重的。即係因為我一路以來都係習慣咗，我係要卑微地去 please 人，唔好令到人覺得被威脅，唔好令到人覺得唔舒服。原來呢個就係我生存方式。哇！其實呢個就真係好反映到每一個女性，係啊，佢真係日常生活當中經歷緊係乜嘢嘢。而呢樣嘢，我哋如果唔將佢，你唔去直視佢。你不去意識到原來我的生活在一個這樣的處境底下，你不去 tackle 它，其實你參加什麼民主運動，去到最終你就是卡住在這個位置，這個就是你最終的那個樽頸位。你無論是對著阿爺，還是對著突破，還是對著你一起去追求民主的一個陣營當中其他同路人，不過跟你意見不同，或者同你位置不同的人，你都会害怕的。你甚至是跟另一个女性可能都会害怕的。哇，这个我想是，如果我们不突破的话，你就算有真普选，你是活不到那个民主出来的。 其实我认识了黎明之后呢，是帮了很多我去 overcome 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想，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衰样，我如果不是这么有，虽然我小粒但我很有气势的，人说即如果我不是一个这样的气势的人，那我就会好很多了。但我认识了他之后，他就不是这样的嘛，他是很温柔很温顺很 sweet 的嘛个样。然后他呢一步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都是這樣，但我看著他一步一步這樣，哇，穩笨啊，其實原來是這麼穩笨的，我們不要再這樣。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治癒的，因為我就發覺我經常都在想，如果我不是這樣我會好一點，人家會對我好一點，我可愛一點，我 sweet 一點，我是一個很可愛一點的女人，我就是一個再成功一點的女人，或者我就會嫁到好像周寶松、陳建文、就是那類那類、就是市面上叫做、就是、DD 叫是好的那些，就是你就會做到這樣，那你的人或者那些再高一個 level 我不敢高攀。喂，他是什麼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我不敢高攀，公民黨的主席那些太高了。但是我就會以為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會不同呢？但我看著他，然後他經常都跟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想。我們寫一封信或者每一個行動都會想，如果執一執這樣的字眼，他就不會這麼生氣了，我們就會看下去更加 proper， 我會看下去更加 convincing。 他就經常跟我說，其實他都是不會理你的，無論怎樣他都是不會理你的，那我們就是經常在交流，無論怎樣他都是不會理你。而當時他是死都不肯爆那人的名字嘛，我經常跟他說拉 banner 啦，為什麼我們不去拉 banner？咁佢哋就成日覺得唔得噶，點解拉 banner 咁後來我就話，只要有十條女，我哋就去拉 banner 啦。但係搞咗好耐，然後佢先有一日同我容輝，容輝都出，喂，咁就係拉 banner 啦。咁我哋先至幾個人，咪就去突破嗰度唱聖詩咯。但係我哋由報佳音，即係我哋中間經歷咗好多好多嘅掙扎。我就成日叫佢拉 banner， 佢又唔肯去。然後我自己做好多嘢，都係一樣係咁樣反反覆覆，佢就會睇到其實係冇用。於是我們後來才會想組織這個聖公會，因為發覺我們受我們的性別的壓抑真的實在太深，我表面上看起來好像 liberated 了某一些，至少我做到小三也比較過你們，是不是？以為走了一步，但其實內心的恐懼和我的 vulnerability 是一樣，我是一樣那麼無助，一樣那麼脆弱，和一樣是被人欺負到這樣。所以就即經過了大家兩種模式的前進，都是撲街，一樣撲街。那個撲街的意思就是你說得很好了，我們不知跌了地下頭破血流，還要整街的人都笑你，撲街就是這樣的意思，不是只是跌倒，你是跌倒而整條街都看到你跌倒，跌到很樣衰。我經歷了很多這些後就發覺，我們兩個走出來一表人才，都人家以為好像我的同事經常這樣說，你經常說人欺負你，你不欺負人已經偷笑了，即是我呢去親投訴什麼呢，那些人都是這樣說，你不欺負人已經偷笑了，所以沒有人會覺得我是被人欺負的。但是他呢的樣子是柔和純很多的嘛，但他都一樣是撲了街的。於是我們就 come to a conclusion， 無論你是什麼樣子，無論你是你這樣樣守尾門這樣，無論你是你這樣的樣子，整齊藍色頭髮，無論你是穿低胸露背或者是一個社會接受的樣子，其實都沒有分別， Tomboy 樣子 TBG 沒有分別，因為他們都不用怕你，還有他知道你怕他，他都是一樣可以不需要尊重你。而後來我見到他死這樣遮住要人家道歉，在一個不知道什麼人性三呢論壇那裡馬上說一定要去書面道歉，一定不會接受他什麼道歉。我心想，我的老闆來跟我 say 個 sorry， 口頭說而已，哇，我開心到爆，哇，覺得真的很開心啊，哇，真的他一個這樣大男人都來向我道歉。然後才知道我一生人最蠢就是做了這件事，就是接受他的道歉，因為是假的嘛。如果是不是假的，不是應該有賠償嗎？是不是？如果是真心道歉的，是不是應該有補償啊？如果真心道歉，是不是應該有承認錯誤，而不是在你的女兒面前擦淚，哎呀不好意思啊，哇搞到你這樣，不是這樣嘛。他就是這樣講，我就越坐在那裡越想，哦原來我們以為人家看下去是這麼勇猛，其實是蠢到爆，心底是純良到不得之了，單純到不得之了。而這些東西是令到我們自己沒辦法站得起身，去真真正正抬高頭，這樣去跟別人說，我是值得你的尊重， 我的痛苦是值得你去看见，我所看到的制度上的问题是值得你去见到的。每一次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去告诉对方，你不要这么傻，然后因为这个 validation 是帮了我们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将这个 validation 给其他的人，给其他受害的人，或者是在这个途上遇到有困难的人，我们一定要。而且我觉得香港是一定要有女性的声音，无论在政治上，无论在任何的制度上。为什么平机会全部那些都是仔来的？平机会那些高层全部是仔来的，大学的高层全部都是仔来的，所有的机构的高层都是仔来的，占中三子三条都是仔来的。即无论在社运圈，无论在大机构，无论在政府，其实所有都是仔来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致力去鼓励和支持女性的声音咯。我就为什么会支持年轻女性的声音呢？其实我是很想支持年老女性的声音的。我很想很想，但我知道这样实在是不可能，香港社会真的太残忍了。我是不可能再要人家 去支持我或者听我的声音，所以我就想我至少退而一步去支持年轻女性，支持比我年轻的女性，希望她们到我这样的年纪的时候，不会个社会得，不会个社会会当你好像一个垃圾这样要扫你走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公会想做的事情。那结果这个做法现在暂时我们做的只不过是论述上面拉 banner， 即是社会行动上面，我们是想做的。将来我们当然在政治参与或者其他方面，希望想到一些方法可以扩阔这个 platform、啊、我觉得自己一生做的论述其实最多的都不是 Facebook 的，其实最多是学术上的东西。但学术上的东西我能够做到的，我是一定要继续做。为什么我继续要在大学的范畴？其实我可以写 Facebook， 但因为其实大家见到我的是 Facebook， 但我写得最多的其实是学术的 article， 所以我才会去到 RAE 做 panel member， 是不是很厉害呢？而这件事我是一定要继续做。而最开心的一件事呢，就是因为我得到最高分的文章就是我写雨伞运动的文章，它不是一个 Facebook status 来的，它也不在南华早报和明报，虽然我都有出，但是我是很希望在、就是、我能够做到的，作为一个学者，本港出身的学者，高过你那个内地来港的学者，我希望这个身份是可以将我们香港人的状况和声音和这个的经历是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层面，即是我可以不只是 document 到我的 experience， 我可以 theorize， 我可以理论化这个社会运动的参与对于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因而对这个民主运动可以有一些、insight 或者有一些提出的路向咯。那我最终得到 recognition 的就是反而是这些文章咯。那我很想即大家知道，不是大家知道，我很想我的老闆和我的大学知道我不是只写 Facebook status， 但现在都有人告诉他，其实我不是只写 Facebook status 那些湿湿碎，我都是有做一些论述的事。如果脱离了大学，我就很难去继续做那一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如果我再去申请，我得到我会继续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是希望我这些文章是真的飞升国际，是因为我是希望我们香港人的声音是可以在国际的层面，国际的学者，我所到之处每一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我都是讲雨伞运动对香港人的影响，以及我们在理论，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上可以怎样创新来到去令到我去 capture 到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民主实践，是我的论述。这个论述当然是在某一个学术界少人看到的，那我也都有尝试去尝试用我的 everyday language 日记。有时候我在街上撞到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很开心啊，好开心你讲嘅嘢，好似琴晚朋友，好多谢你为小三说话，我就会同我哋讲，你都可以写，你都一定要写啊！因为如果我冇去写我嘅 Facebook status， 我系过唔到雨伞运动，亦都嚟唔到今日。因为我唔如果冇呢啲写，我谂我一早已经黐咗线，我已经顶唔到啦。咁我觉得我嘅救赎就喺个写作，而我嘅救赎亦都系喺我嘅学术嘅论述。所以呢个系我嘅民主实践，唔系参选。即如果香港人仲会接受六十岁的女人，我即刻2019年去参，唔系2020我一定去参选，但真系冇可能啊嘛！即香港人一见到老人已经系 叫你去執紙皮嘅。所以 我已經知道，或者叫我去勞工處揾工，我知道我冇可能喺呢方面，所以我先至咁緊張，要喺學術界繼續留喺度咯。而且我好想證明俾佢哋睇，我好想 embarrass 佢哋。嗰、那個去show reading 咧，咁我話佢兩個人嘅，一個就正話嗰個啦，即係幫我睇咗話你嘅 life purposes。另一個咧就係、是、個僆仔嚟嘅，佢就同我睇咗，佢話你嘅命格咧就係、是、一個賢者，賢者即係 scholar plus 好 weird， 你就係一個掟彩蛋的女孩。佢話呢個命格咧好少咁嘅 combination。因為賢者就是一個 learned soul， 你的靈魂是一個老練的靈魂，同埋你係好似一個 prophet 咁，你係即係講啲嘢好勁，流傳後世咁。但係佢話你個 combination 就是你係中意一個掟彩蛋嘅女孩，我超中意，唔係 prescriptive 嘅，係呢個 metaphor 幫咗我。我就係中意掟個彩蛋，睇你曾俊華嘅恤衫同埋個西裝，就係黐咗啲蛋殼，我就好開心。一講曾俊華。我又得罪了，即是撐黃心穎呢都沒有罵曾俊華會得到那麼多人罵的，因為我知道在座都有很多曾俊華的 fans， 但我的偶像就是社民連的 陳德章，因為他就是在個全民退保定不知什麼 Q 扔蛋就扔到曾俊華，曾俊華就說如果你向我道歉我就撤銷控訴，他就不向他道歉，給了500元透過律師給他洗西裝，跟住就去咗坐監，我就係好想做佢，但我嘅遺憾，我未曾掟中到曾俊華，或者我想掟嘅人掟得唔夠中。我好希望有一日我嘅彩蛋會掟中某一個敵人嘅西裝 ，show him to be 唔係咁道貌岸然。我希望令到佢覺得，佢要感受到我哋作為女。一生人成日經常感受到嘅 embarrassment， 好似月經搞污糟一條裙咁樣。我好想我活出我嘅命格咯，但我未做得到。所以除咗我個學術，我好希望成日都好想去拉 banner。總之，我係好希望有啲 protest 嘅 action， 好中意參加嘅。點解會中意參加呢？因為我只有喺嗰度先感受到一種嘅群體，同埋喺嗰度先感受到我可以。大大聲聲有人跟我一起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可以被哇什麼 Q 落台，好喜歡，我很怕口號，但我很開心那個 moment， 林鄭下台我就很開心，因為我平時所有講的東西都是只有我自己一個講的，康康於是沒有人講的，他問我，他說很不開心陳建文被人拘捕了，什麼 Sociology 中大沒有反應，我說Benny 夠被人拉咗啦，何止 Benny 嗰個部門啊，我哋係全校都冇反應啊，勁過你。 我覺得廣大係正常啊嘛。 嚇、 啊！我容忍唔到中大嚟講。 真係啊，中大應該係真係好少少嘅，我都感覺到，因為起碼有你啊，真係啊，起碼有你啊，起碼有陳建文，所以我想講今日我哋即係翻返去話民主實踐。當然是論述，個論述不是學術的論述，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寫咯，我都是從日記開始寫的啫，我都是從雨傘日記開始寫，我的中文寫作是這樣練回來的，英文寫作就不嬲，因為工作緣故要訓練啦。咁我覺得呢個論述是很重要，我覺得 social action 是很重要，有機會遊行，能夠遊行我就去遊行咯，因為在那裡我才體現到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的尊嚴不是講有沒有用，我的尊嚴。是一向都覺得是受到很多的打壓，我很想維護我作為香港人的尊嚴，這個是最主要的，就算沒有用我都要站起身維護香港人的尊嚴，所以在論述和在社會行動或者我自己能夠做的各樣東西，我都很希望我們有這些這麼細微的東西，從這些這麼細微的東西可以體現到民主運動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或者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或者在自己崗位以外，我們再做多少少那些聖公會，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我可以暫時在一個這麼差，一個這麼壞的時代可以做的事。 OK， 好多謝西瑩和黎明今晚的分享，我相信在座和我應該一樣，我們都其實是，即是很少有這樣的場合，即是 我哋可以有即係聽到你哋嘅故事啦，而且睇到你哋兩個作為一個女性嚇，作為一個個體喺一個制度入邊承受到嘅壓迫啦、屈辱啦，然後亦都睇到你哋點樣喺撲街嘅過程入邊點樣去會企起身，或者係唔彎曲，然後去 fight 啊！我自己係我諗大家應該都覺得係有好多得著嘅嚇。咁即雖然我唔係一個女性啊，但我都即聽你哋咁樣嘅分享，我都可以多少可以想像到嗰個過程嗰、那個艱難同埋唔容易。我自己好即今晚嘅主題，大家應該見到啦嚇，就其實佢哋係從最個人嘅生活嘅經驗出發，但其實佢哋係講緊即啱先你所講嘅一個民主實踐嚇，即我諗其實今日好精彩嘅嚇，即從一個好 personal 嘅經驗帶到去一個民主實踐嘅層面，或者點解呢個人嘅抗爭、個人面對制度嘅嗰種不公義嘅 fighting， 其實點解係對我哋所有人都重要？咁所以我自己喺度聽，其實我唔覺得呢個只係佢哋兩個人嘅故事，甚至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係適應同埋黎明作為一個女性喺香港，可能已經係即係 in terms of 教育水平或者佢哋嘅社會地位，咁佢哋可能都會面對咁樣嘅待遇嘅話，我哋可以想像好多其他嘅女性喺佢哋自己不同的位置入面所受到的一些不能言說的屈辱或者不能言說的壓迫， 我完全可以想象到是會更加嚴重的。而那個很明顯不是一個個別的 case， 而這個是一個我想大家應該都見到其實這個是制度性的問題，所以其實他們的 fighting 或者他們所其實今晚跟我們分享的這些這樣的經驗我都是很寶貴的，因為其實是即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正正是俾到我哋一方面睇到嗰個情況嘅嚴重，亦都睇到個人嘅抗爭其實唔係冇意義或者唔係冇意思嘅嚇。咁所以啱先阿黎明一提及嘅就係，譬如我哋啱啱我諗相信在座各位呢幾日都好傷痛啦嚇，即係今日我哋見到阿建文嗰個著住囚衣嘅相片，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覺得係好難過嘅嚇。但我諗其實我哋今晚嘅分享都會見到，其實所謂民主嘅實踐唔僅僅係喺所謂的普選的 level， 或者所謂最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政治的 level， 而政治可以在最 everyday life 最 intimate 的關係，或者最在我們的工作的環境裡面，那種 injustice 那種對人的尊嚴的受損其實可能是更加傷的。我想所以其實今晚是一個 很多謝兩位有一個這樣的我覺得我哋有個咁樣機會分享，我覺得係好難得嘅。OK， 咁我哋有少少時間啦，我希望我哋最起碼仲有多啲時間俾大家去大家可以講下你哋嘅感受或者問題，好嘛 ？OK 啊 ，OK 未發言者優先 ，OK 減少嚇，每人一個問 題。Hello， 我係由廣州嗰邊過嚟嘅。咁樣參加啲展覽啦，同埋就琴日見到有朋友發俾我係何適瑩，即係何老師嘅有個講座，所以我就過咗嚟聽咁樣，不過就遲咗到咁啱啱阿黎明佢講到嗰、那個性騷擾嗰、那個，其實我想問一問你最尾係有點處理到呢件事啊？即係當成個流程佢有咁嘅反饋俾你嘅時候。你最尾係點？ 你只係嗰個我哋去 protest 之後最後嘅結果啊？ 差唔多，即係你話你又等咗半年啦，咁佢又 佢哋嗰個內部調查咧，就係講話我哋唔可以一開始就話我哋唔可以喺佢嘅離職報告上record 上面寫佢係性騷擾，因為咧我哋未經過一個獨立嘅內部調查。咁就容輝就另一個同我一齊出嚟曝光嘅女仔，佢話好啦，咁因為佢係前員工，所以佢就話我去試下行呢一個內部嘅調查。咁佢行咗兩三個月之後，個結果就話 confirm 你講嘅嘢咧係發生咗嘅，但係我哋都係唔可以話佢係性騷擾。我哋淨係可以話呢個係男女界線嘅問題，因為性騷擾係法律詞彙，係唔可以隨便用嘅。咁即係其實 佢就係一個咁樣嘅結果啦。咁當然容輝係唔接受呢一個verdict 嘅。咁我哋之後當然即係搞咗好多即係 protest 啊，或者係搞論壇啊，又聯署啊等等。咁佢都係唔理我哋，即係去到依家都係唔理我哋嘅，係啦。即係有冇結果係冇結果嘅，因為佢拒絕同我哋見面。 好啊好啊，咁我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我即係遇到過嘅？咁即係唔係我被性騷擾，而係我喺廣州嗰邊。咁廣州嗰邊咧有一個藝術機構叫黃邊站。咁黃邊站以前有一個同事我唔講。佢姓黃啦，咁我就叫佢黃小姐啦。咁黃小姐同我以前係朋友啦，咁樣咁佢就喺黃邊站度都係做嗰啲員工，同埋佢係做啲展覽啊嗰啲嘢，咁同黃邊站嘅關係好好嘅。咁後屘有一段時間佢就爆發咗，佢就喺度指責黃邊站入邊有人係對佢性騷擾，但係黃邊站嘅內部成員咧係對嗰件事係隻眼開隻眼閉咁樣嘅，即係冇同佢平反，反而係可能係言語上或者行為上係對佢有壓迫嘅，即係佢係有因為呢樣嘢搞到自己係抑鬱。咁樣嘅，咁佢最尾嘅處理方法係好激烈嘅，好極端，佢就刪曬所有嘅人啦，佢後尾亦都刪埋我嘅，咁佢就離開咗嗰個機構，就自己出去出面發展，咁佢而家嘅發展係好好嘅，咁我想講嘅就係後尾因為我同黃邊站入面嘅人咧都係朋友嘅關係啦，咁我後尾咁最近咁我去睇佢展覽嘅時候，佢入面嘅人即係我朋友，佢就發咗一本小冊子俾我，咁佢之前咧係嗰小冊子嘅內容咧係喺微信上面已經係有講，即係有文本噶啦，咁但係冇實物，咁前個星期佢就發咗小冊子，就係嗰本小冊子就係講預防性騷擾嘅。咁佢就講當你遇到呢啲嘢嘅時候，你可以做啲乜嘢，同埋呢個小冊子都係黃邊站自己出。咁佢就話佢會將入面嘅員工啦，包括關於即係反正所有人涉及到黃邊站嘅嘢，遇到呢啲嘢嘅時候，佢哋嘅處理嘅成個好細緻嘅流程，佢會寫咗編咗成一本小冊子，咁佢就會發放俾見到嘅女性或者係關注呢方面嘅嘢嘅朋友啦。咁跟住我見到嘅時候，我其實第一個反應我就問：咁其實你同黃小姐有冇私下解決翻呢樣嘢？咁因為我比較關心黃氏佢係即係嗰個結解咗未啊？係啊，咁跟住佢就話冇啊。佢答我嘅意思就係因為呢件事唔係個人嘅一樣嘢，佢關係到，因為黃小姐後屘係有喺公眾嘅平台上面有抨擊到呢個機構嘅，咁佢話呢樣嘢已經唔係個人嘅嘢，咁所以佢只能以一個機構嘅一個面貌去反映出呢樣嘢。咁佢就以一個防治性騷擾嘅一個冊子嘅呢個規章，已經生成咗一個規章嚟面向翻咁樣嚟處理翻咯。我再。補充一啲嘢，但我覺得佢有俾我嘅感覺係有一種説法嘅成分，係啊，佢避開咗佢究竟有冇解決到，係啊，佢將呢樣嘢歸類翻係一個機構，咁佢機構後邊嘅其實機構都由人組成噶嘛，咁佢哋嗰啲我覺得佢係模糊咗嘅，係啊。 我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因為呢個我覺得係一個。这个问题在我们处理突破性骚扰事件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其中一个结来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当你说自己受到性骚扰呢，你是不可以只是，就算你用真名都好，你不可以说我就指控这个人，我就是说这个人的事是不会有人理你。即是你講個人的嘢咧，原來係即係就算你個人承受幾大嘅唔公平嘅待遇咧，社會係唔關注嘅。但係咧，你要點樣令到即係呢個係我哋去媒體曝光之後得到嘅一個經驗。但係呢個經驗其實係反射咗一啲我覺得社會好忽略嘅嘢嘅。你係一定要將嗰個個人嘅嘢講到咧係關全社會事嘅，或者關一個群體事嘅，然後咧就即係。 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制度問題，咁先至會有人理。咁當然係關制度事，係呢個我都承認係啱嘅。但係原來係出現咗一個二分，就係你淨係可以講同制度有關嘅嘢，你係唔可以講個人嘅嘢。而大家亦都淨係會理同制度有關嘅嘢，而佢對你嘅回應亦都淨係會係同制度有關嘅嘢，而你個個人就會隱沒喺呢一個制度嘅背後咯。其實呢個都係一種暴力嚟㗎，我覺得就係即係我哋去到某一個位，點解呢個點喺我同容輝我哋做呢、這、一個抗議嘅過程當中，其實係某一個位我哋兩個人都係有情緒嘅。有一次是有人跟我們說話，內部啦跟我們說話，聽說話呢突破呢就不聲就找了平機會去他們出了一個新的 version 的一個條例啦，那他們就經這個平機會去處理啦，這樣跟著就說都挺好啊，那他們都做了一些東西啊，或者是跟著呢我們回去之後容輝跟我說，他說不知道為什麼他是很不開心，他是非常之難過。我說為什麼呢？他說他甚至是去到一個位置，他說我是很難過，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難過。他說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不是一向都是跟公眾說你沒有政策，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個影響了很多，會影響很多人，所以大家會關注你這個議題的嘛，是你甚至是已經是作出一個自我犧牲的姿態，就是說我自己個人得不得到公義我都已經不理了，我要他出一個政策。好，當他真的出這個政策，但是不跟你說的，不會跟你道歉的，甚至你已經是 feel 到一件事，是他出這個政策是用來塞住人家的口，以及塞住你的口，叫你在外面唱衰他的時候，啲人就會講：唔係喎，佢依家有政策咯，你已經係即係你依家咁樣講就唔公平咯。你係 feel 到係有一個咁樣嘅 intention 喺背後噶。但係究竟我哋有冇資格唔開心咧？佢話：我點解冇資格唔開心？佢話：因為你不嬲都係以一個 altruistic 嘅一個姿態喺度講緊一個咁樣嘅社會嘅議題，咁佢就真係順勢將你犧牲咗咯。你就真係理他，跟住佢就踩住你嘅屍體行咗上去咯。跟住行咗上去之後，其他人仲同佢鼓掌，要頒個獎俾佢。跟住喺佢機構嘅歷史上，係唔會有你嘅痕跡留低㗎。即係十年之後，唔會有人講話當初原來係因為有兩條女自己獻出自己嘅尊嚴，俾人遺插。跟住咧，最後就有咗一個咁樣嘅機制，係唔會嘅，就會變成係好似一個新聞稿當中講，我哋機構不嬲都係注重反性騷擾，變成咁樣。咁喺嗰個問題當中，即係我突然之間係，即係喺嗰個位，容輝同我講話，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好似冇資格覺得嬲，因為我一講我嬲，好似成件事嘅 legitimacy 就冇咗啦。我一講我嚇，佢有政策，佢唔同我道歉，唔得喎。所有嘅人就會覺得，哦，你自私，你去到最終，其實原來都係為咗自己得到一個道歉啫，你都係為咗自己一個利益啫，咩大眾利益啊？即係我突然之間係意識到，即係原來喺嗰個位咧，我哋原來係將群體、將制度、將一個社會嘅利益遠根本係唔係將佢擺喺一個個人。融於個人之中的，我們不是從每一個個體得到公平的對待而共同體現出這個制度的公平，我們是覺得有一個一紙政策跟著就可以 override 了任何一個個人的尊嚴的，我們原來是將政策和用即是將大眾的利益或者制度的公平和一個個人的尊嚴原來是對立的，原來不可以並存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之諷刺的一件事，就正如如果我們有真普選，但原來我們是不歡迎 LGBT 的人參加投票的，就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啦。那我們是不是究竟是不是真普選呢？又或者是我們是真普選，但所有人投票支持要獨裁的，那究竟算不算這個真普選呢？就是這個在這個，即我很同意你這個觀點的，即 你覺得他是迴避了一些問題。 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就係在於你有一個政策，你對外交代咗，但原來你係唔尊重個人嘅尊嚴嘅。但係我哋嘅政策本身嗰、那個本質係咩？即係嗰個意義係咩？我哋點解要有一個咁樣嘅政策？係因為我哋要確保呢個制度底下每一個個人得到尊嚴啊嘛，要得到一個尊重嘅對待啊嘛，唔可以去忽略佢嘅感受，唔可以係將佢嘅感受就 dismiss 咗，然後就為咗某一啲有權勢嘅人就可以濫用佢嘅權力去侵犯人哋嘅邊界。因為咁樣嘅精神，所以我哋要確立一個咁嘅政策嘛。但如果你有一個政策，但係你係唔尊重個人嘅，咁呢一個政策會被執行成咩咩啊？即係呢個政策，你非常之自然地會想到佢會被執行成一個點樣嘅政策咯。 OK， 好，我哋聽多一兩，啱仲未邊位 ？OK， 呢個位先啱得打。 我想講兩句，我啱啱咧何適瑩教授就話咧黎明老師咧就係、是、一個好温柔嘅，但係我係絕對唔同意呢點嘅，因為喺我印象中嘅黎明咧，其實係一個好堅強嘅人嚟嘅，即係我都過去都遇過一啲類似嘅事件啦，但係咧因為咧得到咧老師嘅鼓勵啦，即係雖然我而家都仲未走出陰霾啦，即係我自己都成日發噩夢啊咁樣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係老師咧俾到勇氣我啦，嚟到去面對我自己嘅生命咯。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向老師學習咯。所以我覺得老師是一個很堅強的人，而絕對不是一個温柔的人。 可以温柔而堅強的，即是不一定對立的嘛。OK， 給他先 OK。 好，我首先想講咧，就係我絕對支持老屎忽政治，老屎忽社會學係嘛 ，and introduction 係嘛，我係幾中意呢個 topic 嘅。咁我有一個回應啦，同埋一個分享。咁回應就係、是有少少同個 sexual harassment 嗰個 case 有啲似嘅。咁我都有少少分享成分嘅。咁我想講任何類型嘅 complain 咧，都係唔會有結果嘅。因為最近我其實都喺度處理緊一個我提出嘅 complaint， 對於我前公司嘅 complaint 嚟嘅。咁最新一個 update 就係佢哋嗰個 board of directors 嗰班人見咗我啦。咁但係咧，我亦都有好多訴求嘅。我佢喺個會上面咧，咁佢都話嘅，佢就因為我喺個我個頭嗰個 complaint 裏邊咧，我就話我要你哋個 CEO 要有一個 full of self-reflection 嘅 apology。我要即係因為佢 declaim 佢自己 human rights defender 啊嘛，咁你冇可能冇 self reflection 噶嘛，係咪先？咁我要一個 apology， 同埋我要你哋真係去 reflect on 你哋嗰個嘅即係HR 嘅 policy 咁樣。咁佢哋咧喺成個兩個鐘頭嘅會裏邊咧，其實佢不斷就問我咩咧？咁你對於我哋 HR policy 有啲咩？嘅 suggestion 俾我哋啊！我話我嚟，我今日嚟唔係想俾 suggestion 你嘅。你個公司點發展咧？我係即係我俾問咗我好多次，我都係唔撚想答嘅。咁咧，咁我直到有個 point 佢係推動我個位，我係直情係 blatantly 同佢講，我話其實你個公司點發展，我係完全冇興趣，我係亦都冇興趣想幫你點發展。我絕對只有興趣想知道我呢一個 case 你點樣 proceed 咧。我是很需要你的 apology 的，很需要知道你的 CEO 会怎样去应对这件事的。我很需要你回答我究竟你怎样 proceed 这件事。那他完全没有回答我啦，他说我们再回去谈一下先啦，那我们再回复你。那我呢两日之前就收到一个回复啦，一个书面回复写着 confidential， 里面只有三句的中文意思就是说呢你很多谢你的 suggestion，祝你好運，就係咁樣。咁我就係爆癲咗嘅。咁我當然亦我係需要一大篇嘢咁再彈翻轉頭抨擊佢哋啦。咁我就係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所有 complain 咧都唔會有結果。點解我會支持老屎忽政治學，唔係老屎忽社會學呢個 point， 就係正正就體現咗呢個精神。呢班就係老屎忽嚟噶嘛。咁呢個係一個一個回應啦。咁另外一個 case 我想分享就係話咧，不要相信，就算幾喺你心目中幾咁支持民主平等嘅人，佢都可以好 disappointing 嘅，佢哋可以好醜陋嘅，呢啲全部都撚係一班撲街老屎忽嚟嘅。 點咁講咧？咁我就再之前又做過一個機構啦，咁香港都好一段時間噶啦。咁咧咁我就喺呢個公司做咗段時間，咁我就做咗有就都好多貢獻嘅。我相信我係有一個個人魅力喺裏邊，亦都有啲嘅即係付出啦。咁佢哋其即中間有啲政治我唔多講啦。咁但係咧，佢哋去到最後咧，其實佢係 disempower 我嘅。即是一個女，我可以話佢哋係一個支持女性嘅一個組織嚟嘅。而到最後佢哋有一班人啦，亦都係女人啦。我覺得佢哋係老屎忽啦。佢就係會做一，佢同你講一啲説話去 disempower 你，令到你去即係令到你覺得你自己好冇用。咁包括啲咩咧？就係、是、即係我嘅老細咧，我老細會係多次，我老細係會多次咁同我講，佢話佢唔係話自己啊，佢話其他人話你唔得，其他人話你唔 presentable 啊，有好多人同我講，當然我唔知嗰啲係咩好多人啦，即係佢會講一啲唔係，當然我覺得嗰啲係佢自己説話，亦都有部分即係部分佢自己嘅 belief 嚟嘅，但係佢就會。講咗係人哋話，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好啦，當我去 voice 我呢個老細，我老細同我講呢啲説話，咁我梗係覺得話唔你咁俾你俾 evidence 我係咪先？你都冇 evidence， 咁我亦當然有人同我講我係得啊嘛，咁我先至唔相信你講嘅説話啦。咁我就會同另外一個更加高在即係更加位置更加高嘅女人去講。呢一件事嘅時候，咁佢就會同你講另外一番嘢，佢就會話啊，因為咧因佢就會用一種通話俾你知，就係、是、哦，因為你個人性格係點點點嘅，而喺嗰個場合裏邊咧，可能某一種講法會好啲嘅。咁你聽落咧，其實佢好似幫緊你咁樣，但係其實就話你唔得咯，又話你唔得啊，即係佢就會係再一次。用一種很 professional， 佢話其實佢最後有講咗一句説話，我係好嬲，我到而家就好嬲。佢話：咁你就係因為你唔夠精明啊嘛，你唔夠精明咪即係講咩啊？你唔夠叻咯，你唔識得喺唔同嘅場合變臉，用唔同嘅説話去俾唔同嘅方式去講一啲嘅説話。咁其實又係話俾你知你唔叻，你唔夠叻。咁所以。你咪會點點點俾人誤會咗你咯咁，即係點解我會覺得老屎忽社會學會更加可以體現到呢啲 workplace 裏邊嘅暴力，而我覺得喺即係唔單止性婚姻戀愛關係嘅民主，其實我覺得喺工作空間裏邊，我相信大家在座好多人去翻工，每一日都遇著好多好多暴力。但是我哋有冇曾即係有冇一啲機會去將自己喺工作空間裏邊嘅暴力或者係不平等去即係抽出嚟，即係唔好即係就算我覺得你每一日喺個 Facebook 度咦人都 OK 嘅，但係即係要抽翻出嚟去講，即係唔係將自己麻木咗咁樣，係每一日去啊好啦，老細咁對我噶啦，佢不斷話我唔叻咯，但係唔知點解冇 evidence 噶咯咁樣咁。咁不斷就同自己喺度麻醉自己，其實係冇用嘅。即係話你有冇曾經去嘗試過去將你所面對嘅不公平去講出嚟咧？咁而呢一啲亦都係實踐我哋個人 personal life 裏邊嘅 justice 民主嘅一啲好重要嘅事情。而我相信呢啲嘢喺生活即係工作空間裏邊去實踐嘅話，其實亦都同呢個大民主係絕對有關係嘅。 好同意的，同埋咧有一類型的投訴是會成功的，就是投訴你性格不好，投訴你不夠叻，那些投訴就一定會成功的。咁即係我好同意的一樣嘢，就係真的要寫出嚟，因為咧我自己在過去咁即係喺內地生活的時候咧，係好壓抑的嗰個狀態，即係。依家覺得壓抑啦，嗰陣時唔覺得壓抑，即係覺得自己係都幾精明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嗰個壓抑你會 feel 到噶嘛？你唔知點解，但係你會有一種嗰種壓抑嘅。咁所以雖然我可能喺內地嘅時候，我都唔知咩嘢壓迫緊我，或者係點解我會有一種好似憤怒又或者唔知乜嘢嘅情緒喺入邊咧。 但是如果你從我聽的歌呢，你都可以聽到那種又壓抑跟住又憤怒的那面，即我是我最吸引我的兩大類的歌是什麼？第一就是 classical， 第另一方面是什麼？那些 death metal 啊，那些 shock rock 啊，那些 gothic punk 啊，是我如果將我的 playlist 給人，我以前曾經有個男朋友我玩，即是我 playlist 在那裡播那些音樂，他聽了五分鐘說太重口味了，熄了，又說換其他歌。其實即你看到那種，雖然你不懂說，但其實你都已經是有一個憤怒在裡面的了嘛，因為即 classical 那當然是即那麼高雅，是不是很很 proper， 即這個是我可能求生的本能嚟嘅嚇，咁但係另一方面嗰啲好憤怒嗰啲歌咧，就我都唔知點解我會中意聽，但係佢就係令到你覺得你真係即係好似共鳴嘅嗰個感覺，所以我係一路要去到即係你真係將自己嘅感受寫出嚟嘅時候，你先至係面對到自己嘅，同埋你書寫當中你先至搞清楚究竟係嗰個憤怒係來自乜嘢嘢啊，喺邊度嚟？我覺得即係。是的，即是书写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无论你是唱歌是写字还是用行动，其实都是一种书写来的。 OK， 好，我们听多几个问题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先？我先一二三四五。OK， 你先。 我好快几句。首先多谢两位在公众场合现身说法，如果不是我们不知道女性会受到那么多伤害。还有我觉得即是我们我哋要鼓勵更多人咧，係即係願意站出嚟去講呢啲嘢。我覺得施害者咧睇中你哋有個死穴，就係、是、覺得即係你哋就係冇呢種勇氣去講呢啲嘢出嚟，而且佢哋蝦你就係覺得你講咗係冇用嘅。嗱，我覺得咧就係、是、我哋唔好睇我哋做咗嘅嘢有冇結果，我哋只要做咗我哋應做嘅嘢，結果交俾個天咯。咁呢啲人之所以惡向膽邊生呢，就係、是、欺負你哋呢啲嘢。咁我諗我希望日後好多人會加入即係聖公會呢個行列，我第一個會參加。 大家好，我是 Nocus。 首先我很多謝寶松老師揀這個題目，我一看到仆街那兩個字其實我就很覺得是他們兩個的，真的，因為真的私底下認識呢就知道他們經常都一仆一碌的在很多事情上面。我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啦，今天都有你們都有提過基督教，我很想說其實今天又是對我來說好像聽見證一樣，因為回到教會呢其實聽見證呢真的都很有趣，是什麼呢？其實就好像聽人家仆街一樣，不斷聽人家仆街的故事，咁可能佢仆完街之後就有一啲佢嘅期望佢得到咗啦，或者佢想要嘅嘢得到咗啦。但係我覺得最精彩嘅係係佢喺仆街嗰個過程，佢一路喊，佢又企翻起身，繼續再試，繼續仆街，然後繼續認識自己，再去認識個制度。咁呢個部分其實係睇到之前佢嗰種，即係如果用嗰啲宗教字眼啊，有一個屬靈嘅釋放。但係個釋放嘅前提就係、是。佢有一個屬靈嘅窒息啦，即係我會用 spiritual suffocation 呢個字。呢一個狀況唔單單係基督教入面發生，亦都睇到其實作為一個女性喺職場喺各樣嘅環境入面都有呢個壓抑啊。而我哋今日可以聽，我哋今日可以知道，除咗可以即係有借鏡嘅地方，亦都係可以睇到。原來我哋呢啲咁多人嗰種 spiritual suffocation， 其實係應該要互相都知道，互相都去諗，究竟我哋有冇一啲創意嘅方法去繼續面對又好啦，即係繼續去應對又好。我哋今日可能都係好唔開心嘅，因為政治嘅嘢，因為各樣嘅嘢，但係我哋咪再繼續撲咯，撲完之後再嚟過咯。所以好多謝咁啊，可以喺度。 剛才都有些聽眾都在說說黎明，其實黎明呢不要看他很溫柔，其實呢他的東西 很厲害，特別在數字的敏感度呢，講了一些呢，還有他說話就不怕得罪大部分人，即是 不會很民粹。為什麼呢？剛才就是說他是針對我們現在經常說停止150人，而他用他自己掌握的人口的數字呢，就試圖將我 重點轉移翻係政府冇跟翻嗰個 prediction 去 upgrade 嗰啲資源，而令到咧就係而家唔夠嚇。咁、啊、呢個咧其實咧就係話咧好勇敢啦。呢、這個係得罪咗好多人。而家我哋個人啲講緊150條 stop 噶嘛，咁你係好勇敢嘅。其實佢絕對唔係温柔嘅。咁就係咧，其實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都係個腦諗緊嘅，就係、是、首先佢令到我唔係好開心啦。我並唔想停150，你又話唔好停嘅，講得好似啊，其實我唔啱嘅。跟住我繼續再諗再思考咧，我就突然諗起打小人呢個三個字。其實咧，我哋又發覺我哋好多問題嘅時候咧，我希望揾啲小人咧係去歸咎佢哋。譬如話咧，我哋而家資源唔夠咧，我哋習慣就揾嗰啲150個新移民。咁走咗去好似啊邊個審邊個唔中意咧，就去學緊橋下低揾小人去打，希望可以解決咗問題。跟住我再諗一諗下咧，其實我哋而家今日冇民主咧，我心裏邊都有啲小人嘅。咩小人啊？建制派咯嚇。咁、啊、我即係我自己咧個眼神一睇實個建制派呢、這個咩周浩鼎咩乜乜啊嗰啲嘢咧，全部都係真係撲街啦咁樣。即係我突然間我諗起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應該放棄咗呢個打小人嘅心態？其實咧，食嗰班小人咧，嗰班乜周浩鼎咧，都係呢個不公平制度嘅產品嚟嘅啫。佢冇咗周浩鼎，冇咗呢個乜乜梁美芬呢啲，都有第二個。所以咧，我哋要將個眼光咧，就放去個制度裏邊，自己夠耐性。當然咧，冇個簡單答案點樣做。但係問題咧，即係頭先聽黎明講一樣嘢咧，我諗到啲咁嘅嘢咧，就係話第一件事我唔好打小人，所以咧，所以亦都唔好成日嬲嗰啲建制派。因為嬲到幾多個咧，第二個上嚟嘅啫。反而咧就嬲佢哋咧，自己更加唔開心。不如就將個重點咧多啲諗下個制度，多啲去做翻啲支持，或者聽日遊行嗰類人咧，做翻啲實際上嘅嘢，同埋咧做嘅時候咧，就自己會開心啲咁樣，就唔可以嬲嗰啲小人啦。小人始終都喺度噶啦。你嬲一 A 咧，就係 B 有 C 噶啦。所以咧轉移咗視線嘅時候咧，自己可能會開心啲嚇，亦都唔使嘥錢去打小人啦，係咪嚇？多謝。 好，啱先。 OK， 首先我想多谢周宝松。我美国翻嚟嘅。OK， 咁我听日翻美国嘅啦，已经。咁其实我美国成日听你节目嘅，咁我啲朋友都成日听你节目，即系其实唔好太低估social media 嘅影响力啦吓。咁、另外自己亦都可以讲话，今日讲系讲女性女权啦。其实呢个女权亦都系代入去呢个民主发展。其实我觉得。支持民主或者相信民主呢班人咧，其實遲早會變一班弱勢社群。喺香港而家發展嘅情況之下，其實可能到有一日，大部分嘅香港人係唔要民主嘅，得翻好少人要民主。即係我要有一個咁嘅心理準備喺度咯。咁其實我覺得民主係咩？一個理念，一個信仰嚟嘅。呢、這個理念信仰係唔係因為多人你先去信，或者少人你先去信？其實你即係我本人咁講啦，我係喺嗰邊爭取民主都30年。由89年開始到而家，我都未放棄過。點解咧？唔係因為多人去雨傘運動啊，好 high 好正。其實你依個信念嚟噶嘛？呢個信念，即係大家即係希望俾呢班年輕人一個鼓勵，就係話其實條路係好難行，但係唔好唔記得睇翻宏觀翻全世界嘅民主抗爭運動，香港人係已經係好幸運嘅已經。雖然你話尋日有幾人坐咗監，以前實際啲地方嘅民主抗爭係講新增嘅，唔係就係講坐監。啊！即係呢樣嘢，我諗香港人一定要好清楚，佢哋好幸運嘅喺呢度爭取民主，仲有咁嘅空間喺度咧。其實要不斷去做咯，唔好太過灰心。我見到好多年輕人太灰心，因為可能對呢個雨傘運動太過高期望。其實我冇乜期望啊。雨傘運動一個好浪漫嘅一個情景嚟嘅。呢、這個浪漫情景過咗之後咧，其實你要繼續再爭取嘅。啊！你唔可以話80幾日你就攞到，唔好可能呢樣嘢。咁希望喺呢度可以即係俾啲鼓勵大家，即係話要繼續去爭取咯嚇。 多謝呢位朋友，其實我今日都好唔開心嘅。你講緊 social media， 我一個有90000嘅 followers 嘅微博，啱啱今日俾人炸咗號啊！呢個唔再講嚇。啱先邊位同學？邊位朋友？ 好多謝兩位嘅分享啦。好似聽講頭先大家講嘅嘢，其實都係講個權力嘅不分係嘛？唔平等係一邊大嘅機構去壓迫另一方咯。咁另外由呢度咧，我又諗翻起呢個安心事件，同埋頭先阿何教授不斷用緊講小三呢個 term， 似乎呢個 term 已經係一個 有個性別的差異和個權力的差異，因為好像沒有叫一個男人，即如果一個男人入侵，即是不可以破壞人家 的婚姻呢，我們不會叫他小三，這個小三和這個二奶似乎是一個女性的專享名詞，即是這方面已經不太公平。即是在這個事件，即我剛剛其實是、去旅行，所以、這個安心我就不是看得太多，我看到似乎有個 difference。 第一、許志安和鄭秀文、被人看得出一個似乎一個很完美的一 個, family,、一個家庭，大家經過了很多事情、才在一起。跟着许志安又是一个、天王 巨星啦，而黄心凌就是一个小花，好像大家即会为什么会插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在那里攞着些东西，所以才插他。如果大家调回头来想，如果他是林郑找了周浩鼎，而林少波就出来说原谅他，大家那 个反应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讲系咁多嘅小分享。 林郑系唔会有呢啲真情，亦都唔识得叶问。我觉得系啦，不过想回应少少嘅，有关于嘅 harasser 嗰、那个，因为我喺台湾就睇咗个一个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表面上就系记录太阳花运动，但系其中一个好好就讲陈伟霆嘅 sexual harassment 事件。他是慣性地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摸女性的胸。我很欣賞這個導演真的有去問他為什麼，他其中一個答案就是說其實很刺激，因為大部分時間那些女都是沒有反抗，於是我每一次就想今次不知道又會怎樣呢。而且這一點就是你剛才說，另一點就是其實他覺得都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即是他當時是透過一個這麼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和這麼扭曲的關係，他想得到一種親密的感覺。那很 human， 當然這個是一個 harassment 的 case， 但是他從一個 harasser 的角度再說回這些參與社運的 fallen angel， 如果我們會看這些、明星或者這些我們認為什麼社運很厲害的人，我們就覺得他很值得我們的崇拜，當然我們是會失望的，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個大婆，都有一個建制派，都有一個小三。所以即我贊成你說我們不是要去打小三。我昨晚的朋友就說做什麼人這麼得閒打小三，不會留一些力去打 CY。 我明白情懷，我都有這樣的感受，但其實最難就不是花一些力去打 CY 或者是恥笑林鄭，我都是得到少少快感就是當中，但最難的是看那個在我裡面的大婆。我是以小三女神来到行走江湖的，但我当然里面都有一个大婆啦，即是个大婆在某一些事情上你就会见到我很 moralistic 地出来去指指点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最难的都不是、老屎忽社会学，最难的不是去解释一套架构怎样去指出建制派有什么问题，最难的是我们相信民主的人士有没有办法有一种自省，是看到自己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没有普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是只是因为有建制派，也都不是因为阿爷，我们心目中对阿爷的恐惧固然是很值得去反省，这个是我们很长久的历史 socialize， 但是我们自己在参与去制造这些恶，你那次写的那两句我不是经常 quote 的，我们同恶的距离又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远，不是那么近啊，那么远，我们从善的距离，我们从善的距离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近，同恶的距离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远。所以这个老屎忽、社会学我们原先为什么会上来这里讲呢，是想做一个 confession，我们不是想借老屎忽来 define 我们自己，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 aspect， 这样会容易一点说，也都很高贵，但是我们都很想说从老屎忽社会学怎样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很明白老屎忽，或者很明白那些打压我们的人他的心态，我们曾经都有做过，或者个 intensity 不同，或者因为好彩穷的人就有福了，因为我没有拥有过那个权力，所以我没有扑过那条街咯，但是如果我拥有那些权力，我可能 都會同佢撲得一樣。所以我哋嘅老屎忽社會學係希望能夠即係超越呢啲咁樣嘅睇法，而進行一種自省，係我哋自己相信民主嘅人，我哋內心一種對自己嘅 self critique。而呢個 self critique 係一個 permanent 嘅 self critique， 好似傅高咁講，所以真係好辛苦。呢個十字架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膊頭，而且每一日我哋都孭緊唔同。我哋要去即係有呢個反省，係比起我哋去針對周浩鼎鬧林鄭或者鬧施威或者掟一個臭雞蛋掟 whoever， 都係容易過承認其實喺某一啲事情上我都係一個大婆，或者某一啲事情上我都係一個維護建制嘅人。而點解我自己係會變成咁樣樣咧？即係回溯翻呢啲，咁所以我又都想最後 echo 翻阿黎明所講嘅，好希望大家都會寫出自己的感受咯。有時我開始開筆去寫一樣嘢，係唔知道自己會寫到去邊嘅嚇。但係寫寫下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因為當你寫嘅時候，先至會認真咁去 seriously examine 自己嘅 thoughts， 即係睇自己嘅思想。咁喺當中先至會揾到一啲自己需要去超越嘅嘢。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每一個人都會去寫作，特別女性。當你冇一個 channel 可以去表達自己嘅時候，希望大家都會用不同嘅方式去創作同埋寫自己嘅嘢，將我哋香港人、港女 whoever 扮港女或者 whoever 嘅人，我將我哋呢個咁獨特喺香港呢個時代嘅歷史寫翻入我哋嘅歷史當中咯。我希望我哋嘅歷史當中有我哋自己嘅聲音。 我都回應一下，我覺得是需要回應一樣嘢，就是即係作為一個總結啦，就點樣講？我覺得想講翻，即係你作為一個好似被社會邊緣化嘅一個身份，無論係新移民又好啊，無論係 LGBT 又好啊，無論係小三啊、出軌啊又好，其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話接納佢哋，好似即係我哋係社會主流，跟住我哋就要接納佢哋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你睇唔到自己身上都有佢哋嘅影子嘅一個講法嚟嘅，即係你好似覺得佢哋雖然係差咗啲，不過唔緊要，我哋係都擁抱佢哋咁樣。但係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內地產物啦嚇，咁。點解？我覺得係點解去到依家係會有啲人覺得你講嘢都幾有道理。其實有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我係內地嚟咯，我係一個即係無論你係覺得新移民係有正面定係負面嘅意思，我就係真係一個新移民咯。即係我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存在，係你喺嗰個位置上，你先至睇到。某一面社會主流睇唔到嘅嘢，而呢一個 perspective 其實係就係嗰個主流社會真係好缺少嘅一個 perspective。呢一個 perspective 唔係講緊話因為我哋包容你，俾你講下嘢嗰只啊，係你講完之後，你會令到個主流嘅社會對於自身係有多啲啲嘅。認識的，我覺得即係嗰所謂嘅邊緣嘅人群，只係因為社會太自大啦，冇將佢哋冇認為佢哋有價值。但其實佢哋即係嗰個邊緣嘅眼光，其實反而係補充翻我哋主流社會所嗰啲所有嘅盲點啊，其實全部都喺佢哋嗰度。但係頭先講咗即係。即係大陸化嗰一個面向啦，即係從一個內地嘅人嘅眼光，其實就即係其實覺得香港唔係不嬲都係咁嘅咩，係嘛？但係另一方面，你諗下香港，即係如果我哋講話我哋咁憎出軌或者係咁憎小三，我哋話即係鄭秀文同埋呢個許志恩，本來一個完美嘅家庭，俾人入侵咗，俾人破壞咗。但是那個完美的家庭，就是我們想象當中的完美家庭是一個怎樣的完美家庭呢？其實許志安過去都不即其實他過程當中都是很多女的嘛，是得好像大家個印象當中就是 Sammy 是一路很痴情的嘛，即許志安其實是轉了幾轉，但是這樣是一個完美家庭，這個是一個完美的關係，即我們是默認一個完美的關係是建立在無限容忍的一個女性身上的，原來個男人即 怎樣不要緊的，他道歉了都大家都接受了的。其實是那一刻你發現了、哎、我們究竟是站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在看這件事，原來我們是站在一個這麼父權的角度 在講這件事，我們覺得哇只要他只要、道歉了，哇 Sammy 這麼好，真的很大胸懷，就已經接受了，真的拍手掌，跟著我們就覺得件事完了，就是好。其實就是反映了什麼呢，就是我們是一個怎樣的大婆心態。第二，我們香港經常都是你一講話要去美國、去英國去參加那些 hearing 啊，那些東西呢就被人不斷罵，跟住你話你不是中國人，你是香港人呢，你又被人罵，你不是出緊軌咯，你其實是出軌者嚟㗎，即係你喺中國嘅眼中你是出緊軌啊，所以佢先至打壓你啊。即係如果你依家打壓一個出軌，因為一個人出軌，你就打壓佢。咁你係咪都否認自己作為香港人嘅身份先？你係咪都默認只要係呢個制度話你係中國人，你就唔可以話自己香港人先？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再加埋我哋成日都覺得啊，我哋係俾人打壓嘅，跟住我哋係受害者。其實好多時候又冇得二分，你有啲時候我覺得哦。即是在这个民主运动当中可能都有一些人是打压你的或者令你觉得不舒服的。我经常是觉得我 LGBT 的视角呢在这个位置呢是很帮到我们不要是死认自己是一个正确的人的。为什么呢，你想想你从一个gay 的角度来讲， gay 是什么？ gay 是一个男人。他在一个社会性别的 hierarchy 当中，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都叫做是嘛，但他是既得利益者当中是一个被压迫者嘛，他在一个压迫者当中的被压迫者，其实你是 lesbian， 你是女人，你已经被压迫了，不过你是主流，你是异性恋的女人当中，你都是再被压迫的，你被压迫者当中都有压迫者的，你是一个 bisexual， 哇！你想想，我哋作为一个香港，点解成日俾大陆人闹，或者系俾中国睇唔起？前排嗰个叫咩啊？台湾诶，寻日啱啱出咗个新闻，就系一个大陆嘅游客去咗台湾，跟住指住个店铺嗰个女仔闹，跟住话咩？你台湾算乜嘢啊？你哋只系殖民地。你代入一個 bisexual 的一個視角來看，為什麼殖民地這麼不得、啊、不就是你吃兩家茶飯咯，不就是你有資本主義，那你又一國、啊、一國兩制，不就是 bisexual 咯。其實這些東西我們覺得是跟我們沒有關係的，我們覺得、這些就是 bisexual 的東西，性別的東西咯、啊、這些東西是跟我們政治無關，不是的，是正正是他們每一天的生活，他們的體驗，其實就是反映著我們主流社會進行的事，我們這些事是不自覺，是你是會投射在生活當中其他的領域的，而如果我們 不去看他們的 perspective， 我們不聽他們的聲音，我們是不會有這些醒覺的，我們就一直會以為自己是大婆，我哋就一路会以为自己是一个撑紧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我哋唔知道原来我哋是被压迫者当中的压迫者咯。最后即系我最后嘅最后就系你头先讲到话道歉啊嘛，即系见到我成日都系讲到道歉啊嘛。我记得嗰次嗰个 talk 咧完咗之后咧，你问我话点解你会咁劲噶？会知道唔好接受口头道歉一定要叫他寫出來，為什麼你會這麼厲害？我說因為我蠢了七年了，因為我七年以來都是不斷接受他的道歉，然後繼續被他這樣搞咯，所以我就學正了，我就知道了、哦、原來口頭道歉是沒有用的，但是那七年我又真的是撲街撲過來的，所以我都即真的很體驗到一件事，即無論在這一刻你說、啊、我說的話有多有道理又好，有什麼什麼又好，其實 那個過去的路不是因為我很厲害所以我讀書呢，跟著我就想到這麼多東西，其實每一個 覺悟，我諗都係撲喺撲出嚟嘅。所以講翻嗰個驚唔驚做錯嘅嘢，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如果你永遠驚做錯咧，你就永遠唔會撲街，但係你亦都永遠唔會學到任何嘢，你亦都永遠都係重複緊人哋重複嘅嗰一個路舊路咯。咁所以即係回應翻我哋主題咧，我哋係真係要撲出一條新街嘅，同埋真係要喺個人生活當中去實踐先至得嘅。好。 OK。適應，你仲有冇最後總結 ？OK， 非常非常之精彩嘅分享啦！我認真講，我聽何適應都好多次talk啊，我覺得今次佢係即係令我忘記咗時間嘅過去啊！即係真嘅，即係我諗大家都認同嘅，即係話今晚我本來唔預期有咁多朋友嚟，因為落大雨啦，又大家睇咁。大家都知道呢一排嘅發生喺出邊發生嘅事情，所以其實今晚其實係好多謝咁多朋友嚟啦，尤其喺廣州遠道而嚟嘅朋友嚇，咁我都係好多謝大家嘅。其實呢個一個好奇怪嘅公共空間嚇，因為其實過去呢一兩年，其實我最經常俾人問嘅問題就係好無力啦嚇，即係啲學生或者年青人覺得有啲咩可以做啦嚇，就啱先你哋所講，好多人覺得乜做咩都冇用噶啦咁樣嚇。其實我相信其實譬如今晚大家坐喺度聽阿適應同埋阿黎明嘅分享，其實我相信大家其實會感受到一得啲嘅力量，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一個具具體體嘅人喺佢嘅生命入面嘅抗爭，佢嘅反思，佢嘅經歷，然後喺一個咁樣嘅公共空間入面大家一齊去分享咧，其實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力量，而嗰啲。今天这个分享我觉得不仅是行于这个空间，因为即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经验将我们的反思讲出来，其实就构成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香港这个社群里面一些很宝贵的资源，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即我们大家客观地知道有很多压迫很多的不正义在我们的生活发生，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视而不见的，或者就算你見到其實你難以去表述出嚟，究竟那些壓迫是一些什麼，或者那些壓迫為什麼對我們構成這麼大的傷害呢，其實那樣是很難很難講到的。所以今晚的適應和阿黎明這些分享我覺得是很珍貴的，就是包括我自己，雖然我自己是做政治理論也好，其實這些經驗我覺得是在書本裡面往往是看不到的，就是最 intimate 最細微的感受，然後它能夠整理出嚟去同我哋分享，我覺得呢個係好我認真覺得係好喺我哋嘅社會抗爭入面，呢啲本身係啲好重要嘅資源。咁所以其實翻今日個主題，即係撲出一條新街兩條女嘅民主實踐，我覺得係好今晚係好地將呢個主題咧係好好地講到出嚟。咁所以我哋好感激佢兩個啦嚇，再一次多謝兩位。OK， 咁適應同埋，其實你見到有啲書嘅，啲我書同埋適應嘅書，咁呢個係心記書店，即係大家喺附近嘅一間獨立書店攞嚟寄售嘅。咁所以大家想買咧，等陣可以過嚟買，可以揾阿適應簽名嚇。最後一句咧就係我哋下一場咧係會係2019年嘅5月31日，咁個主題應該就係89/64/30年。咁個嘉賓係邊一個咧？我賣個關子先嚇，總之你唔會失望嚇。OK， 大家 mark 低嘅時間先就係89/64/30年，因為呢個主題我諗我哋係冇辦法迴避嘅嚇。咁即使係所以希望到時候大家都可以見到大家。OK， 再一次多謝大家 ，thank you 嚇，多謝曬，多謝曬。如果要明哥嘅海報咧，啱先講50蚊一張咧，你可以買嘅嚇。如果要買書可以啦，咁想加入我哋，想知道我哋了解我哋嘅文化沙龍嘅活動咧，喺 Facebook at 我哋啦。OK， 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